今日如果他们受到精神健康的困扰，我们可以主动关心他们，让他们感受家人的温暖关怀，亦可以同佢哋一齐参加各种活动，分享生活点滴，多啲关心身边长者嘅精神健康啦！关怀长者身心，主动以爱同行。想知多啲，可以上 shallwetalk.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止女生，所有爱情参与者欢迎学习。歌唱比赛而入行的何生推出了这一首关于女生在爱情离别中成长的作品，但其实他认为每个人都要学习歌入面这一种平淡离场的心境。 根本爱你爱我爱谁都一样，根本爱你爱我爱谁都一样。 作曲石雨涵，填词张楚乔，编曲监制陈子龙。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何生，爱谁都一样。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我是泰劲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日。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年初三嘅早上，我系梁继章。 年初三，我恭祝大家好事三三不尽啊！仲有希望大家咧生生猛猛， 仲有希望马小强咧 讲嘢又懒音， 马小强又要生生性性啊！ 初三赤口，我照样唔收口，因为我胃口奔驰，我系胃口奔驰强。 恭喜 恭喜恭喜！来吧， 嚟啦！虽然读紧少少，一样系非常之热啦啦啊！因为我哋咧有种嘅热情啊，送俾大家吓。 干得少少啊吓，因为而家咧就系52%， 冇错。饮茶饮茶， 三小时节目一样，我哋三个啦，今日仲有嘉宾拜年啦，仲有文玲师傅啦， 好开心啊！因为我哋所有嘅嘉宾咧，今个礼拜 亲身上嚟啊， 冇错，见啊，影多啲靓相先， 好。 早上十四度，气温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啊！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生效，当然少少唔紧要，系揽住个收音机 OK 晒啊！ 偶尔需要落场。 同 Don Love 飞晚送俾大家，就 Twins 嘅呢首歌。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我记得网上嘅朋友咧，因为今日赤口咧，咁有人就话：喂，今日赤口梗系要应阿哲啦。有人就话：喂，赤口唔好嗌交啊！咁真系好难做啦。到底嗌定唔嗌好咧？不过都系做翻我哋平时咁啦。 有几难做啊？做自己 唔系都系咁噶啦。我使惊你咩？ 我梗系唔使 惊 你啦。琴日同你开咗年啦， 继续开年，唔好俾佢停，承接落去啊！ 系 咁啊。今日咧，一般人咧就系咪拜唔拜年噶？系咪一般嘅习俗？ 以往就系，但系我谂而家其实。睇啲後生仔已經冇乜所謂啊！我覺得今年嘅話係報復式拜年啊，同埋報復式鬥利是啊！你唔覺得佢咧幾年都冇咯？ 七姑姐都冇見三年 咯，咁咪係咯，又肥咗啦，又靚咗， 幾乎唔認得。 跟住又問你點啊？讀幾年班啊？ 哎呀，最怕係 我又好怕㗎嚇！ 係啊，你由幾多歲開始你就怕佢問呢啲嘢啊？ 我諗係即係中學啊！ 中學已經開始了，中學我冇咁憎。 中學嗰陣時佢實問你點啊，考第幾啊， 係 啊， 高考點啊， 係啊， 係 啊，咁啊有啲親戚喺度鬥啦，我仔啊咩去加拿大， 係啊，讀名校啊， 我真係 入咗間乜嘢， 唔止鬥啊，可能阿仔彈隻鋼琴，彈隻咩嗰啲佢聽 下。我哋冇咁富貴， 你有冇咁啊？你似 我去唔係我去人哋屋企啊，人哋話阿仔 唔少呢啲， 係啊， 彈隻鋼琴聽下， 係啊，我最多攞支木桶。铜笛出嚟， 口琴口琴， 但你冇铜笛，新年唔系好啱，你觉得有啲悲壮，即系如果你喺啲姨妈姑姐， 有啲哀乐 feel， 系啊， 你冇听过咩神友噶？一系就弹琴，一系唱只歌俾佢听，佢唱歌好听噶，系拉小提琴， 真系好怕呢啲。 我都好惊。 然后跟住咧，到你十八九岁咧，点啊？有冇系啊？拍拖未啊？去边度做啊？ 有冇男朋友啊？ 喺边度做嘢？ 几钱个月啊？以前咁问 嘅。几多钱个月？我觉得真系最尴尬。 以前有冇人咁问你？ 梗系有啦。 有啊，唔知点解喎？ 通常系咩人问啊？姨妈姑姐， 姨妈姑姐亲戚咯。 我又冇喎， 即系好亲嗰啲。 你问人，你冇问人啊？ 冇问。 系啊，你有冇责？ 呢啲我唔会问人 的。啊，呢、這个问咗啦， 呢个唔会问人噶。 喂， 但 系 有人问，即系会有人 真系会有 人问你啦。 阿鸡啊，而家得唔得啊？好唔好啊？搵几多钱啊？咁样 系啊，实会啊。 咁你会唔会答佢啊？ OK 啦， 咁你 点 答佢啊 ？OK OKK 咁啦，够养自己咁啦，系啊 ，OK 养自己。 你应该话我好掂，你应该咁。 系嚟攞支借出嚟。 你知唔知我真系好想嘅？有时咪咁样，我好掂啊。 系啊，掂嘅呢一碌借 俾你啊，但你知我啲啦， 系咪？即刻收口，即刻就收口。 不过就系啦，通常都唔会噶啦，唔出声噶啦 ，OK 啦。 综合翻你头先你所讲嗰啲嘢咧，原来有啲人咧都系嘅。佢春节拜年咧最惊撞到啲咩咧？咁头先你已经讲咗啲啦，谈论。身材啊，谈论你学业啊，牵涉个人私隐啊，啲亲戚问点啊？你而家边度做嘢啊？搵几多钱啊？甚至咧，有啲人话最怕咩咧？同一啲咧，可能你去到拜年嘅时候咧，坐咗几个你唔 系 好熟嘅亲戚，隐约记得唔知咩边个嘅边个，又要同佢倾偈， 即系 系啦， 但系又惊佢知道你唔知道佢系边个，你会唔会惊呢一样？ 惊啊！ 系啊， 好 惊！即系佢哋有时候觉得你唔认得我啦，你 系啊，你细个嘅时候 我同你一齐玩 片啊，帮你 系啊，你一路喺度谂嘅时候。点 叫 佢咧？ 同埋应该点叫佢咧？佢姨妈定姑姐啊，定唔知边个？ 同埋有时啲家族大咧，你有冇试过有一啲啊？其实佢嗰个辈分高过你，年纪细你好多， 嗰啲先 至超尴尬。细 叔啊，嗰啲 唔知点解系会咁样噶？ 因为佢阿爸好大先生， 年纪都好有名，系啊。咁但系个问题系，佢就有啲咁嘅尴尬场合咧。 我 觉 得都系肉酸，我都惊。 同埋我又唔知同你倾乜，我同你已经唔熟噶啦，系咪啊？大家坐埋一齐，又唔知几时先走得。 系啊，又 唔系我又最憎，哎，去斟杯茶俾人，我好憎。 斟杯茶俾人，我又唔憎。 我唔中意嘅，你试过有冇你？即係長輩有冇叫你啊？斟杯茶俾阿雞咁樣。 有呢個我 OK 嘅，呢個我 OK 嘅。 斟杯茶點解斟咧？ 我唔知啊，即係好似 你斟杯茶擺得咪啪啪聲，擺翻入房咯。 仲要 又攞 個 拳頭啊，優嘅。 優人咧又 OK 啊，我好想做呢啲嘢嘅喎。係啊，因為我覺得咧，你尷尬在於嘅就係你坐喺度，大家冇嘢講，我又唔知你係邊個，其實我都唔係好想騷你，你都唔係好想同我傾偈。 即係大家被逼嘅啫，都 係。我相信你睇得到個樣㗎，即係大家個眼神係空洞㗎嘛。其實你最好嘅就係莫過於你。 都是而家呢個時候睇 TVB 係嘛？一定係開住 TVB。 大家唔使出聲。 係啊，咁睇住阿姐嗰啲拜年啊咁樣嘅都。 定 係 睇咩紅白 嗰 啲咁樣？ 嗰陣時候有紅白嗰種還好啲。 嗰陣時最有係 重播嗰啲嘢。 係啦，咁其實你都係睇呢啲咁嘅即係新春拜年嘅節目咧，你都係啡到屋企好嘈啊，跟住好多人嚟啊，成地都係 瓜 子殼 啊，我又好憎啊。 係啊，咁其實我就最 有兩粒， 我就最中意嘅就係佢使我去煎年糕啊。咁你咪可以離開呢個食飯場咯， 人群之中可以入廚房。 我真係好中意， 但 係 你 入 去 廚房 做嘢咯。煎總係有一個長輩入嚟，點啊？要去 使唔使幫手啊？ 冇長輩冇啊，長輩冇嘅。 阿表姐有冇入嚟？ 表姐或者表哥會入一入嚟，係啦。跟住有一年我表哥好唔識相，佢同我講嘅就啊，我仲以為你請咗個新嘅菲傭添。 哇！你有冇表哥電話嚟俾我？ 但 係 其實我好中意呢個表哥㗎。 你都俾我 有冇扣？有冇扣？ 咁有冇扣分？ 冇扣分，我覺得好笑，係啊，其實佢係玩嘅咁咯， 玩就得啦。嗱，我又好怕嘅，啊，攞啲功課俾阿表哥睇下啦。阿表哥又唔知讀咩年班，我好憎攞我啲功課。 新年唔會咁啊嘛， 有啊， 定你太差咋？嗰陣啲功課， 又可能係咪 啊？佢想喺大家面前嗰度撕爛撕破你塊面，會唔會啊？ 仲有啊，識唔識講英文啊？而家讀緊 form three 啦。 讲几句听啊！ 讲咩啊？同边个讲啊？ 唔知啊，咪就系话懒，即系长辈就系话啊，佢依家读紧 form three 啦，识讲英文。 其实长辈咧就好骄傲，阿仔已经好好噶啦。 你有冇讲英文啊？ 我有 啲长辈 啊。你咁中意讲英文，你唔系 你有冇点歌啊？夹 生同人讲英文。 Good morning， 系啊 ，How are you？ 各位表哥表姐， 网上识， 欢迎嚟到我屋企拜年。 人生本就系一个旅程， 好正。 喺新年嘅时候都不忘同大家讲声，系咪？ 系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系，不过喺讲之前，大家俾封利是我先。喂，好玩喎， 好玩啊，又变咗。 唔系，我又好憎分我啲玩具俾啲小朋友玩嘅，永远都系。攞住我嘅車仔咧就唔放手， 同埋佢哋玩得好狼噶嗬， 係啊， 即 係 玩你玩具，驚死玩唔爛。 跟住咧走啦，阿媽就話得啦，俾咗個車仔啊。 俾人係冇錯， 我好憎，我真係會咁咩？會啊，你問下佢啊， 又食又拎啊， 係啊，咪攞住個車仔咯， 因為佢唔肯放手嘛， 係啊，唔通死扯？ 唔 係 佢通常佢都會啲阿姨媽嗰啲就俾翻人哋啦，俾翻人哋 啦，我媽就話唔好俾啦， 唔使啦，唔使啦， 咁啊，唔好咁啦，你俾佢啦，俾啲 噶嘛，會咁樣噶？ 你冇落人攞你啲玩具啊？ 我都冇玩具啊， 咁你咪去人哋屋企嗰度照擺小玩 我架車仔。攞翻个车仔俾我， 你试下攞翻个芭比都好啊！ 有咩都攞咩，有咩攞咩。 哎呀，攞个胶袋入嚟， 翻嚟同佢着衫。 原来贪心症 芭比啊！ 抢芭比或者椰菜娃娃， 我明啦，贪心症系咁样练成 嘅。我知啊， 因为细个时候俾人强抢咗好多嘢。 你哋真系冇人攞你玩具，你啲玩具有冇俾人攞？ 冇，我冇。 点解你咁幸福嘅？ 因为收翻埋佢啦。 系啊，边你咁蠢拎出嚟啫？ 有啲细嘅妈就会攞啲玩具同阿表弟 玩，你就觉得唔好玩啦，烂啦，玩啦。 又收 埋，你直情话俾佢，依架车仔烂噶，唔好玩，唔好玩，烂咗噶啦。 跟住话冇冇冇冇玩冇， 系都 系俾啲烂玩具。 系你唔要嗰啲咪攞出嚟啦，你唔要嗰啲嗱玩呢个玩呢个。 你应该咁啊嘛。 系啊， 真系好后悔啊！ 你唔识待客之道啊你。 系啊，早啲食咩啦？俾啲烂嘢佢，跟住佢攞走，跟住可以回收，顺便 同埋你唔想食嗰啲贺年糖拎晒出嚟，食啊食啊食啊！食晒佢啊！咁样你想食点收埋佢先？ 仲要咧食饭咧分两台咧，我肯定要照顾嗰啲细路仔啊！ 我超中意啊！ 我 最唔中意同大人坐埋一齐啊！ 系啊，唔系但系 要 佢要 招呼啲 靓 仔嘛，系啊，又夹晒啲鸡髀啊，啲好食嗰啲嘢。咁快似磕佢头。 招呼可以好多种。 我嚟招呼你啊！ 表妹就会招呼， 攞我车仔，表妹嚟挨住我食饭， 攞我个车仔。 你哋会唔会得到鸡髀噶？ 好 细个时候会 食 鸡髀 呢啲细路仔，一定有你拜拜年 啊 嘛， 佢会剁开噶嘛， 唔 系 啊，成只噶， 成只嗰啲好锡你啦， 你有鸡髀食噶？ 我 都 OK 啦， 九啦。 我细个嘅时候，我试过有一次，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幸福。 系 就系咧，佢哋喺度蒸紧鸡。其实我唔系想嘅，我就走咗去后面，因为嗰阵时候系啦，佢就直头系做咗一只鸡髀仔，嗯，系工人啊，系老工人啊，系啊。 好，哎呀，讲起讲起都好窝心。佢就直头系诶，我企喺个门口度，冇嘢嘅，我就觉得哇，好香啊！新鲜滚热啦，你仲见到咧嗰啲水蒸气，嗰啲蒸气咧仲喺度哇， 啵有声 嘅。其实你拎住你系热噶，但系你知啦，啲工人佢哋好犀利，嗰啲手系唔怕热。 系啊，煮饭嗰啲系咪？ 炸落啲滚油，佢哋都可以拎翻上嚟冇嘢噶嘛。咁跟住佢就係咁樣割咗個雞髀仔，咁就用個碗，跟住咧仲哇仲飲少少豉油擺落去， 一定好食。 跟住使咩嘅就係攞去食。 嗯，有冇話唔好話俾人聽啊？ 冇，使咩講呢啲嘢？唔需要講呢啲嘢，你做咩？ 喂，你玩 呢只 雞髀，記住咁多年啊！ 你做咩要教佢有啲嘢？我同你有啲咩小秘密啫？唔需要就。 證明你幾中意，即係幾開心嗰次，到今日都記得。 到今時今日都仲記得，因為真係好開心，因為佢真係好錫你。呢啲係一啲我哋兩個先知嘅 moment， 係咪？但冇人會知噶嘛。係啊，食雞髀仔，哇，幾開心！ 幸福啊，幸福就係咁簡單。 希望大家都可以咁 幸福， 幸 福，冇錯。 每日聽住三小時《風騷快活人》， 鎖好啲玩具啦。 嗰啲唔好食嗰啲摆晒出嚟啦，随便随便。嗰啲唔好玩烂嗰啲玩具，你攞攞攞攞，攞多几个。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Now don't you worry about my boyfriend, the boy whose name is Vitorino. I don't want him, couldn't stand him. He was no good, so I. Now, come on.What was I supposed to do? He was out of town, and his two friends were so fine.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Come and find me, my name is Macarena. Always at the party con las chicas que son buenas. Come join me, dance with me, and all you fellas chat along with me.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10:29翻嚟，我哋一阵间咧大半新闻之后咧，就会有嘉宾拜年，我哋喺度拜年，就系靓仔 叶文杰，耶！ 阿杰哥坐定啦， 每年睇嗰啲贺岁片咧，都见到 都会见到佢噶，即系见到背影啫，冇错。 今日听埋啲靓声 ，OK， 好事啦，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在慈云山拘捕两名男子，涉嫌非法燃放烟花。警方昨晚午夜在旭华街发现有人燃放烟花，上前截查，在两人的私家车上检获烟花，大约两粒半，怀疑第一部毒药，同埋一把长大约三十厘米的刀。两名被捕男子分别28同29岁，涉嫌非法燃放烟花爆竹、非法藏有烟花爆竹、管有第一部毒药以及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正系被扣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将会访问南韩同日本。北约在公告之中表示，斯托尔滕贝格今个月29至30日访问南韩，期间他将会会见南韩外长朴振和南韩国防部长李宗硕。斯托尔滕贝格会在30日转到日本，并在下个月1日结束访问，期间他将会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日本传媒报道，斯托尔滕贝格访日期间，双方将会确认就应对俄乌冲突强化合作。有分析亦都认为，斯托尔滕贝格此行有意强化关于印度太平洋安全保障的合作，预料他和岸田文雄将会谈及台海情势。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去年发生一连串与止咳药水有关的儿童死亡事件，非孤立事件，呼吁194个成员国立即采取一致行动，保护儿童免受污染药物侵害。世卫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去年在冈比亚、印尼和烏茲別克有300多名主要是5岁以下儿童死于急性肾损伤，这些死亡与受污染的药物有关。路透社报道，受污染药物是非处方止咳药水，当中的异金醇和乙二醇含量都很高。世卫说，这些污染物是用作工业溶剂和防冻剂的有毒化学物质，即使少量摄入亦都可能致命，绝对不应该出现在药物之中。又说菲律宾、东帝汶、塞内加尔和柬埔寨亦都面对潜在风险，因为受污染的止咳药水有可能在这些国家出售。阿富汗从今个月初以来，大部分地区受到严寒天气侵袭，部分省份的气温一度降至零下30度，至今造成至少104人死亡。当局说，过去两个星期严寒天气和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增加，在塔哈尔、巴达克上等多个省份已经造成104人死亡。据了解，由于连年战乱和经济不景气，阿富汗缺少稳定的供暖系统，大部分民众在冬天依靠烧木材、煤等去取暖，因为燃料燃烧不充分而造成一氧化碳中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晚上天气寒冷，市区气温下降至12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年初四朝早寒冷，市区气温降至10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朝早仍然相当清凉。现在气温14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心居海清、童谣、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在心居的创作里面，剧中冯绍峰所扮演的思源，他父母就是知识青年，所以他大个之后想回到去上海生活，所以相比起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对这个城市就更加多了一份若即若离的感情。 国剧830，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昌、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时间嚟到10:36，我哋嘅拜年团出动。今日 我有个老友嚟咗啊，袁文杰先生，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 各位恭喜大家，身壮力健啊！ 我祝你越嚟越红，如日中天。 我祝你吐气扬眉。 我祝你乜嘢都好。 啊！ 恭喜！ 风骚快活人嘅粉丝咧，大家都身体健康啦，事事顺利吓，今年赚多啲。 好， 真系抵声啫！等我嚟， 唔该，多谢 你。我觉得佢好靓仔。 锡咗左边，我锡右 边。好有男性美啊！哎呀， 你锡完右边，我锡个嘴。 好啦好啦， 阿袁文杰，你惊唔惊啊？点解会变咗咁？ 失礼啊！ 我话俾佢听，即系 我同阿悠悠合作过几次噶，我哋唔陌生噶。 你合作乜嘢？ 讲到我哋好似唔识咁样样。 杰杰，你知唔知？其实我真系唔记得咗，我同你合作过。 合作过乜嘢啊？咪讲嚟听下。 作品太多，不能尽录。 唔系，我记得第一次同阿悠悠合作嘅时候，甚至乎系要唱 K 嘅。吓， 唱 K 即系扮演唱 K， 有冇嘴嘴先？有冇嘴嘴先？ 喺边个台？喺边个 台啊？亚视。 喺亚视嗰阵时，我记得喺佐敦某间卡拉 OK 咁样样嘅夜晚嘅一个直播嘅节目。 哦，咁我知系电台。 哦， 电台嘅。 我知道， 系啊，嗰啲 function 嚟嘅。跟住你就叫唔同嘅人就会落嚟唱卡拉 OK 啊嘛。 咁得意， 就系咁样合作噶啦。 哦，系因为唔记得咗啊。 唔記得，因為做嘅嘢實在太多。 咁啊，袁文傑，你唱完歌，你就冇咩 寂寞， 求咩服務啊？ 同我，定係同嘉賢姐？ 我唔知佢啊。 我彈嘢好似係嘉賢姐 嘉賢歡喜嗰個。 你係咪唱完 K 就走啦？嗰次 都唔係做咩做啊？冇噶啦喎。 你有冇俾貼士先？ 唔係做咩？ 你有冇 答得好？ 有冇俾貼士啊？ 做咩做？ 人哋咁盡情， 唱咩歌？ 你記唔記得？相逢何必曾相識嗰只 就係呢啲噶啦，嗬？ 係我同你唱啊，定係你自己唱啊？ 係咪我獨唱定係同你合唱？我真係唔記得咗獨唱啊，好似係獨唱，唔記得咗唱邊首啊？真係 唔係啦， 我諗應該好合作，應該好多年之前。但係咧，袁文傑仲記得，咁即係話咧，嗰晚應該有啲印象啊。 係啊，犀利啊， 好嘢啊！ 但你同我啊？听闻好似有人同我讲话，佢同你好 friend 咁。 我同阿袁文杰合作好耐啦， 真系。 咁你系几时合作？马小强，你嗰时 亚洲电视咯，我成日拍嗰啲商业嘢嘅。 咩商业嘢？ 即系譬如话有个 即系有客嘅 游乐场赞助咗啊，咁我哋咪上去拍咯。阿袁文杰，你记唔记得我夜晚就欢乐组嘅组长？ 出唔出得街噶呢啲？ 喂，你咁样 食宵夜？ 你唔好谂太多， 食宵夜， 佢啲欢乐系食嘢啫。 系啊，食唔少好嘢啦，袁文杰。 阿袁文杰咧，袁文杰打电话入嚟都冇讲嘅嘢，佢哋系讲， 佢好后悔， 遮住都冇讲嘅嘢。跟住讲完拜拜，我讲个咩咧？ 系马王，点解叫你做马王嘅咧？嗰阵时我哋吓， 你唔好转移话题啦。 嗱，快啲公开你呢个绰号啊！ 唔系我会噶啦，我迟啲会噶。喂， 杰，我想问佢带你食过啲咩好嘢？ 唔系有一次咧，马王就好好心地嘅个人咧， 系啊， 又好帮助我啲同事嘅，佢自己咧嗱而家。就真係講都唔緊要啦，咁啊私底下就接咗啲，即係認識到啲老細，咁啊叫我哋翻去咧，就同啲老細溝通下，咁樣樣咧就諗住咧就可以睇下可唔可以幫嗰啲產品咧就做代言嘅。我記得有一次係嗰個咩 系咪染黑发嘅嗰 洗头水喺广州嘅？ 喺边度嚟噶？ 喺广州，喺广州我记得系广州一啲系啦，有个洗头水，啊、听讲话咧系可以 洗完之后啲头发变黑嘅， 白发变黑嘅，系、 嗯、 啦。 嗰啲咪结去？ 系啊， 嗰阵时咧就仲未有嗰啲乜嘢嗰啲社交嗰啲 app 啊嘛，嗰阵 系冇错。 咁要点啊？ 唔系嘅话，就应该嗰个老板就比较有诚意啲咧。就俾幾箱我哋去試下啦， 佢有俾你㗎， 但 係 佢你頭髮都唔係白， 估翻上去，佢唔係佢俾幾包試用裝我哋喎。 搞错啊！ 唔系我哋预好多呢啲嘢噶，但系阿杰杰，你记唔记得你洗完之后点啊？ 唔系嗰阵时我头发本嚟咧都好乌黑下嘅，咁啊洗完之后 变咗白色 一下啦，咁啊变咗咧出到街呢啲人以为我戴假发。 喂，马超强，你真系冇乜好搞笑啊！你 我真系为阿杰哥好咋，我真系直接介绍啲客俾。 既然系由白发洗到变黑，你咁乌黑，你使乜再用咧？其实吓 系咯，用咗变咗假发。 你好啦，我想讲你两件事嘅话，其实边样嘢系为咗大热佢咧？ 系 啦，咁第一样嘢就系话搵人哋去 做大热， 又系最后系冇回音嘅，那个老板就。 系咁你即系俾说话我听咯， 系啊，系因为阿马王咧，佢掂咩咧，鲜花都变枯萎啊，所以你千祈唔好咁咁样，你算好彩噶啦， 所以佢呢几年疏远咗我， 尽量唔好接近佢。 真系呢个故事好好笑，佢第一样嘢又话要搵人做代言，跟住佢俾包嘢翻去洗洗之后，啲护发变咗， 洗到变假发，跟住又唔搵你咯。 你唔系嬲咗佢咁多年，好啦，你今日揾我做访问咧，我就一次过爆晒俾大家听。 系、哎、屈住咗好耐嘅， 多年嚟嘅屈结啊，多年嚟嘅屈结。 唉、哎，你叫你 多三尺口啱啦。 你叫文杰啊，你唔系叫屈结啊。 文杰啊，我系叫文杰啦、啊，咁点啊？ 有啲火药味，有啲火药。 我以前都唔系咁。 系咯，有斯文。 今日真系有啲火。 有火、啊。 系咗假发。 阿杰我都话唔好讲呢啲话题噶啦。 系都要辣起嗰啲兴趣。 系。 你唔使。 住都冇办法啫。 你唔使担心啊，杰杰，因为其实今朝早我又问佢嘅，我话咦，点解个天大面子能够请到演员文杰嘅？佢话你实不相瞒，我同佢好 friend。 实不相瞒有啲恩怨啊。 我 喺呢个空气中清 洁。古仔嚟听下嗰啲，咁佢都有讲嘅，佢就其实有单嘢都好笑嘅，咁就系讲你呢个洗头水呢件事咯。 啊嗯、因为啲水咧黑掹掹噶，好似啲盐咁。 咁其实 即系如果啲水黑色噶，系咪啊？ 坑渠水噶嘛。 咁都系染，即系染发剂啫。 唔知啊，嗰阵时又即系十几年前， 你自己有冇试用？马王，马王，你叫阿袁文健用，你自己有冇试啊？ 诶，冇， 梗系冇啦，佢梗系叫人试啦。 即系正义拳拳上到去，得几包试用霜， 几包 袋袋晒嗰啲。 你亲身上咗去噶？ 系啊，我同佢亲身上去啊。 同佢一齐去啊？ 系啊，直接介绍个老板俾佢识。系啊， 咁你有咩大挟佢啫？佢真系冇大挟佢。 佢谂住搵佢做代言人。 系啊， 如果倾得成，如果倾得成， 唉、哎，不过算啦。我哋喺娱乐圈度行走江湖咁耐嘅话，都应该遇唔少呢啲噶啦。 知道好多嘢，冇啦，咪有啲人唔应该唔咁接近。系啦、 啊，其实阿杰哥，我想你嚟同我哋拜年嘅，而家你又变咗咧， 恩怨情仇， 好似东好诚实啊，我觉得 好似东张西望， 好有诚意，一年已经拜咗年了，仲唔够诚意啊？ 啊，够够够， 一日都系你自己提起， 遇大不善 啊，系啊，又话自己人哋好朋友， 我哋一齐仲系亚视同事嚟嘅，你未离开嘅嗰阵时 啊，系啊。 系 咯，你讲开我哋嘅马王啊，马王未离开亚视， 我好似同佢拍好多嗰啲商业嘢，真系几开心。 喂，你讲下嘅嗰阵时候，阿杰杰俾你个感觉系点样？ 佢真系做嘢好认真， 系其实佢好认真，真系又靓仔。 记稿背稿咧系真系一流嘅。 嗯， 系我仲记得我同阿袁文杰咧拍咗一个嗰阵时啱啱开通落马洲嗰条铁路，你记唔记得啊？袁文杰， 我记得记得 系啊、 那個， 好玩。 我想听，我想听杰杰嗰个 version。 好啊，你讲， 又有另外一个故仔，原来又有个故仔。 呢件事有啲咩？ 另外个故仔咧，就系、是、咧，其实都冇乜话记唔记稿嘅，都冇稿嘅。 因为马王成日都吞托 噏啦，我哋强记能力高啫，即时输入，讲完就掉走佢嗰啲咁样样。 飞子仔 系啊，你真系一个。我完全是贊成，因為我試過有一次我同佢又唔知雪災受嘅震災，跟住打馬王一齊嚇，所以馬王一齊清遠清遠，跟住收尾點不知佢就係咁樣，跟住我就喂一陣間同人哋傾啲咩嘢，佢就冇啊，俾我諗一陣。到最尾佢就同我講，你自己同佢訪問嗰、那個， 你中意講咩講？ 你傾咩就傾咩，講咩就講咩，佢都冇稿噶，到最後尾。 但就算有稿咧， 係喎馬王啊。 请讲， 有一次去又系广西嗰啲嗰啲赈灾嘅活动，系咪都系同你噶嗰次？ 广西唔系啊， 广西嗰次系嘛？ 唔系广西就去。 咁你发生咩事啊？ 发生咩事啊？你讲啊！ 冇又系冇稿嘅咯，咁啊要讲当地山区有某啲村民啦吓，即系要讲佢哋好惨咁样样啦。点知我都未笠个 tag 啫，咁个村民啊走埋嚟，好似话好诚恳咁讲话，喂，你哋拍我有冇啲演出费用系收翻噶咁样样啊？咁我谂紧，咦，佢个势都好识得捞，好识得揾食喎吓，都其实都唔系咁惨情啫。 好有商业头脑，好有商业头脑。 有冇噏到我都好似冇噏啊，即系我唔可以揞住嗰两。唔系我见佢咁开心，完全嗰个都唔同嗰样嘢， 都唔似身，都唔系啲难民 feel 系嘛？ 系啊，就发我哋似啲啦。 喂，阿马超强 cut 到想讲， 我明白啊，杰杰讲乜嘢嘅？因为其实你每一次你去赈灾咧，我哋都系咁样啊嘛，系咪啊？即系你不问报酬，你都不问你去住啲咩地方啊，有冇嘢食嘅，或者系点样，甚至乎即日来回噶嘛。 嗯，即日来回啊，我哋 好 频扑， 系啊，即日来回真系好频扑，哇，天都未光啫，跟住又熬啫，咁 啊，系啊系啊， 成粒色咁样熬，熬到上去，跟住又冇稿，跟住就由得你自己知道，跟住又好冻。 跟住啲难民问你收唔收，有冇钱俾？ 佢哋又望我嗰度好啲，系啦。咁跟住又觉得好伤心。 又唔会伤心喎，因为马王咧冇稿还冇稿喎，佢系一个咧唔知点样成日讲咗好多笑话嘅人嚟嘅，令到你个人个情绪 好开心， 而系一个高位嘅。 咁啊正啊，都有到啊，都值得赞啊。咩？其实佢冇稿就系有稿都睇唔到噶，佢写啲字咧鬼画符咁噶。 系、啊、以前啊，袁文杰嗰年代啊，真系我都系手写。 系啊，手写嘅， 手写版系。 佢又整两张符俾你系咪？佢笑佢。 冲 到佢 饮 咗就算 啦！好开心，好开心。 其实咧就新年嚟讲啦，你系咩人啊？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即系其实你系咪客家人啊？乡下系边度啊？ 哦，顺德啊，顺德。 顺德人，顺德人过年系点样噶？有冇啲咩特别？ 唔知嘅， 我都系顺德人，我都唔知嘅，大佬，我知我顺德人，我唔知有咩。 我哋冇翻过乡下嗰啲 嘅，你冇嘅。 过年时候冇噶，冇。 哦，咁你屋企咧， 即系点样过年？有冇咩习俗？ 细个有冇？ 真系冇咩特别习俗嘅啫，冇噶，而家冇噶，不过向来都冇噶吓。 哇，有冇俾利是你啊？就系唔俾你， 因为你冇嘛。 系，而家要派啦，系咪先？ 系，恭喜恭喜，好嘢好嘢， 好啦。 冇啊，嗰陣時都係咁一家人去拜下年咯，冇乜特別。 好啦， 喂，好開心，多謝你，祝你一切順利，身體健康。 今日講完之後忘記嗰件事啦嚇，嗰個洗頭水嘅事忘記啦。 馬王，你咪真係開心㗎？ 我真開心啊！ 你唔好理我係唔開心，見到我 聽嘅都開心。好多謝曬余文健， 喂，多謝曬，拜拜， 拜拜。 家了， 太阳升起，月亮就升起。 长大的。 花儿也不过是就是吉祥的一家。 宝贝 啊， 爸爸像太阳照着妈妈， 妈妈妈呢？ 妈妈像绿叶托着护花， 我呢？ 理想种子一样正在发芽。我们三个就是吉祥如意的一家。 天上， 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 他回家了。 太阳星星月亮就是吉祥的一家。 阿妈， 哎， 叶子绿了什么时候开花？ 等夏天来了。 花红了果实能去摘吗？ 等秋天到了。 果实种在土里能发芽吗？ 它会长大。 花儿也是果实就是吉 年初三，麦玲玲师傅讲下做咩最啱。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年初三祝大家财运亨通，事业顺利。初三传统上咧系属猪生日啊，中国人觉得咧就嗰日生日就食少啲嗰样嘢啦，都一日嘅啫，对佢好啲吓。咁咧，所以好多朋友咧都会初三咧就未必食猪吓。咁咧，但系初三而睇我哋讲嘅赤狗日啊，赤狗系咩咧？传说咧，赤狗咧系一个好容易发嬲嘅神吓，会为人间咧带嚟呢个是非口舌。所以传统上初三咧就唔出门，唔去拜会亲友。咁其实因为以前古代咧，你谂下过年前啊，由初立八开始都预备过年啦，咁辛苦先至过咗个年，做到咁多日，咁今日唞气都系正常嘅。咁但系咧，因为除咗你话赤口日之外，或者所谓赤狗日之外咧，亦都话呢一日咧系老鼠嫁女啊。咁所以初三夜晚老鼠嫁女，你就要早啲熄灯瞓，唔好阻住佢嫁女。同埋初三仲有咩咧？扫把生日。咁啊，扫把生日你又唔好搞把扫把啦吓，唔好走去扫地啦。又系咧田嘅本命田本命年啊，咁啊谷啲谷又生日，又唔食米饭，所以初三都几多嘢做嘅。初三咧就喺我哋嚟讲咧，都系叫做一个好多时喺香港嘅话咧，都系有一啲嘅大家坐埋一齐啊，玩下有啲娱乐性嘅嘢啊，咁啊开心心迎接呢个财运嘅。咁我希望大家今日除咗你话一齐。去未必拜年，但是都有啲简单嘅聚会娱乐嘅话，今日都可以系财源广进，全年顺境啦。 心胸中聚满百般好，长存百般美，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春宫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天空万里飞，让白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丰收家庭地卡。 恭喜发财，带小朋友去拜年，佢唔肯叫人，又有懒音，作为家长嘅你又可以点样同小朋友沟通呢？ 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四《风骚化为人》节目时段内嘅《风骚家庭秘笈》，请嚟言语治疗师江文慧姑娘同你分享家庭和睦嘅秘诀。 《风骚家庭秘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福到福到，家家有福 到。大家好，我系风骚化为人嘅梁继章，我祝大家来年咧家肥屋润。 我系风骚化为人嘅鸳鸳，我祝大家家和万事兴。 我系风骚化为人嘅马小强，我祝大家家年威老道。 咩啊？咩家年威老道啊？讲乜嘢啊？ 一家年年都咁威，老人家持家有道。咩？ 家认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原来咧，马小强当年咧喺呢个吓商场上边都留低好多脚印啊！ 嗱，首先咧就头先咧，多谢大家啦，都好中意阿余文杰同我哋一齐咧就拜年啦，讲翻啲往事啦。咁啊，发发咧就系话喂，发发同你讲声嘅就系恭喜发财吓，身体健康先系啦。咁啊就话咧，听完余文杰拜年之后，我觉得应该要开翻漂流教室第二季，由受害者讲事实真相。我觉得好正。 另外。 就系你嗰啲咩系啊筹款 show 嗰啲好多嘢讲。 另外刘伟德话：咦，其实佢爆一样嘢，真系声音经过处理， 唔需要真人真事， 真人真事啊 ！OK， 仔头发变假发， 系呢单嘢我真系记得，我系。嗰陣時係真係知道老闆，其實我睇過啲嘢，我覺得咦 OK 喎，咁我特登係介紹下。 點解你會介紹阿余文傑咧？ 因為同佢熟。 哦，係啊，純粹係咁啫。係 啊，因為同佢熟，咁嗰個老闆又話想揾啲， 就可以揾佢。 但係你記唔記得點解後來唔揾佢嘅？ 唔記得啦， 係因為變假髮， 係因為變假髮， 真髮變假髮。 幾犀利，其實個洗頭水，你睇 下，係啊， 咁我覺得應該係得嘅喎。佢淨係洗出好似坑渠水咁，都好難得啦。 喂，其實我真係唔好明，其實咧，嗱，雖然你同佢熟啫，但係佢本來佢針對一啲白頭髮嘅人啊嘛，佢烏黑亮麗，咁你使乜揾佢拍咧？其實 唔係，都真係我覺得係 揾個靚仔嘅代言人， 即係互相有嘢介紹，我係本住咁樣， 係睇下有咩可以碰到出嚟， 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通常都係針唔成嘅呢啲嘢。 系咯，唔知点解。 唉，好啦，咪考虑开第开第二季啦，漂流教室受害者独白吓。OK， 好，第一集余文杰， 至少应该有两个啦，系咪？我同埋余文杰， 你都系啊，你都 我咪讲咗咯，嗰时佢就望住无粒色咁样，因为嗰啲山区仲要系灾害之后，根本就嗰啲你记得啦， 系 咪？嗰啲路咧唔系路嚟噶， 黑掹掹冇街灯，冇路灯嘅，上山嘅， 系啦，上山。跟住咧，仲要就你成粒就係識咁冇嚟冇開， 一架車咋， 即係一架車咋， 一架車咋，嗰啲麵包車之類， 兩邊係咪嗰啲懸崖嗰啲咁啊？即係好窄嗰啲路， 睇唔到，我唔知啊，我唔知啊，我就坐去一邊嗰啲。 有冇後悔？當年你上嗰個 冇後悔，因為本住嘅心嘅就係去賑災， 真係， 所以其實係真係乜都冇傾嘅。我記得好似冇錢添啊。 我唔知， 系啊， 呢个唔 冇钱添啊，咁我就上去咁样，咁就上到去，咁跟住佢就去到就好温馨咯，因为你去到山区更加啦，冇灯冇剩，咁但系佢哋就会即系将自己有嘅嘢就知都好似有啲嘢俾我招呼我哋噶， 又唔食得餐嗰啲农家菜， 农家菜 跟住走咯，夜晚走 好， 跟住其实有事发生噶，有个妹妹。你記唔記得我哋咪要訪問有一間其中嘅屋企人嘅？跟住有個妹妹一路都拖住我個手，佢同我講話：你好似我其中有一個姐姐。 哇！ 到最後尾嗰陣，我哋走嘅時候嘅話咧，係好難捨難離嘅。佢就攬住我同我講：佢話我唔知幾時可以再見到你。 其實係見唔到噶啦。 咁跟住佢就同我講：佢就係話我真係好中意你，我真係好覺得你好似我姐姐咯。 嗰晚都有個女仔咁攬住我。 系咪你同佢？ 系咪 跟住唔系？系阿马主角同佢同佢讲，你好似我姐姐。个对白调转咗。 我记得嗰个妹妹有个婆婆噶嘛？你会唔会因为睇得唔系好清楚？ 夹住反弹。 本来个窝心嘅古仔，胡椒啲加句咁嘅嘢， 所以我觉得嗰次好好 玩。系嗰次好玩，系真系好玩，好匆忙之下。 唔系好玩，而系我觉得佢 好 有意思。 好 难 忘。 好啦，嗱，十一点钟之后，我哋今日讨论区就系 同大家要讲讲嘅就系话边个扮财神最好啊？ 正， 恭喜发财！ 等喺布鲁塞尔开会之后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一笔5亿欧元军事援助，以及另一笔价值4500万欧元嘅非致命性装备，用于欧盟对乌克兰嘅军事训练任务。德国继续因为唔愿意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而面临巨大压力。欧盟的波罗的海成员国外长呼吁德国在向乌克兰派遣豹二型坦克方面开绿灯。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表示，波兰将会请求德国的允许派遣德国制豹二型坦克。他表示，即使没有德国的参与，波兰亦可以决定成立小型联盟，他相信派遣坦克会富有成效。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说，需要大胆、果断和勇敢的行动，以确保乌克兰在今年取得胜利。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339点，升4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30.31，瑞士法郎0.922，加元1.336，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65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4.85美元，卖出1,935.3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本港今朝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4至5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晚上天气寒冷，市区气温下降至12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年初四朝早寒冷，市区气温降至10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依家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二零，首先讲交通意外。愉南路近住罗屋村是有交通意外，而家来回方向的全线都是需要封闭，一带车多架经过朋友要留意了。就是愉南路近住罗屋村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的全线而家都是需要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是畅顺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薄扶林道有道路工程，去中环方向近香港潮商学校的慢线是需要暂时封闭。而在九龙区旺角的豉油街有路陷，豉油街介乎广东道至到新田地街之间的全线亦都是需要封闭。跟住下啲强风措施，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的大桥主桥和香港连接路的车速限制是降到每小时50公里。另外，将军澳的跨湾大桥亦都有强风措施，单车径和行人路都已经封闭了。而在渡轮方面，受到强风影响，富裕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的渡轮服务是会以沙罗湾为终点站，是不停大澳。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机场。消防署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不要等，即用 AED 机，可以提高心脏骤停患者的存活率超过10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上面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福到，家家有福到。 我是二千靓哥再重聚的 Albert Lang 欧瑞强。兔年我祝福所有家庭都身心康泰，特别有对好似兔仔的灵敏耳朵，听尽我送给大家的经典好歌，天天都快乐，笑口常开。 家迎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到。 平民化的意思就是一些好切合我们民生生活的不同文化。 批花工艺就是会将一件柳色之类在上面就雕花纹，令它不要那么单调。 铁打就属于骨伤科专医筋骨的类别其中一个主要的科目。很多铁打医馆都会在武馆里面、哦。 欢迎收听平民化博物馆。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政府已经推出基层医疗健康蓝图，推动早发现早治理。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联系社区医疗服务，帮你建立健康生活及早发现健康风险。鼓励一人一家庭医生跟进你的健康状况，控制好慢性疾病病情，预防并发症，等你继续享受健康自在人生。上 primaryhealthcare.gov.hk 了解多啲啦。 So 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丰收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丰收快活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财神到， 接财神啦喂！ 我睇翻网上咧，啲共同嘅回忆咧，我记得有个朋友佢话：，一谂起财神咧，谂起以前有个广告啊，财神到啦，财神到啦，就系、是、梁醒波先生嘅一位 某银行啊嘛， 冇错啦， 经典啊， 好经典嗬！嗰时我细个，亦都因为我哋细个睇咯，好似好入。好入心咁，好記得咁樣。 佢嗰張財神 poster 好搶手。 我正想講、其實我覺得咧，到而家我都仲係會揾翻一啲比較係經典同埋舊式一啲嘅財神爺嘅 poster， 係會好過嘅就係、是。卡通化咗嘅啲，又或者係即係唔算係太過傳統嗰啲、我都唔係太中意。就算門神都係嘅、 啊， 我係中意嗰一隻嘅。你明白我講咩？就橙色嗰只紙咧，有啲金色嘅，跟住仲要係甩色嘅。 係啊， 係啦，係嗰一隻門神，你覺得先至係 有味道， 有嗰種就是農村啊、過年啊嚇，即係嗰種好 retro 嘅味道咯。係 啊， 咁所以咧財神亦都係一樣，就係嗰只啦。某銀行到今時今日。佢仍然有呢個復刻版嘅，係啊，嗰個你貼喺度嘅，你會覺得好正，跟住寫住初九啟示定係啲咩咁樣，你咪要買喺隔離嘅， 乜乜乜同人鞠躬， 係啊，真係最經典係呢一個。 唔錯，我哋今日討論嘅題目就係、如果揾一個大家認識嘅人啦嚇、做財神，邊個最好 咧？其實講翻咧就係要做多少少嘅功課啦。咁啊亦都有睇過嘅，就係話有啲嘅資料嘅。其實好多人都扮過財神嘅噃、包括嘅就係喺一啲電影裡面啦。咁啊，因為一定要有啲財神嘅角色啊，咁樣賀歲片啊嘛， 係冇錯， 所以一定會有好多人會扮過財神嘅。咁首先嘅就係譚詠麟扮過啦，劉德華扮過啦，仲有嘅就係若果你喺 TVB 嗰度有一位嘅就係好犀利嘅四眼嘅財神係邊個？ 一係安德尊，一係就收哥。 冇錯，係佢兩個啦，兩個都會有份嘅。咁有個時候收哥啦，咁又扮咗財神啦，安德尊啦就扮咗就連續咗十幾年嘅財神嘅 初一都係嗰啲 show 啊， 都係財神先年， 資深財神。 好多人都扮过喎，原来 系啊，我觉得扮财神都开心嘅。 欧阳震华啦， 系即系个人都会即系扑埋嚟啊，咁样样嘅，系啊，几好啊。 我想请问一样嘢嘅就系，其实财神咧有冇一啲即系需要有嘅条件嘅，即系例如譬如可能你讲紧圣诞老人。 我覺得一定有個肚腩嘅， 係啊， 係要肥嘅。如果唔係嘅話，啲瘦猛猛嗰啲財神咧，或者係嗰啲誒聖誕老人嘅話，你會覺得佢就做咩係咪唔夠食咯？ 聖誕老人咧有兩樣嘢一定要有嘅，大肚腩啦，同埋白須啦。所以咧，就算後生搖搖咧，都要掛啲須上去咧，先有嗰種 feel。 你一定唔得啦， 所以好多人就話咧，巴閉哥啱做財神啦，因為起碼個肚腩咧肚滿腸肥啊。 你有冇做過財神？ 我做過啊，我做過財神啊，我買過一套嘅財神衫。即係響某一年嗰間公司annual dinner， 咁我就扮財神，好開心。 係你自己舉手做嘅，定係人哋推薦你嘅？ 我哋係成班人揀。 但我想問啫，嗱，聖誕老人咧就派禮物啦，咁財神係咪即係派利是？派利是啊，開個利是。 派利是。 派利是。 係 啊，好開心嘅，好開心嘅。 咁你咪好開心啦！啲女女會即係係啊。 我依家講緊啲好傳統嘅嘢， 過嚟攬攬叔叔。 你俾少少時間我休息，未到會到，我一定就你，亦都就埋 我。 我 明白，嗱，假如你著起件財神衫，咁你就會覺得啲女女會飛撲埋你嘛。平時唔係咁噶嘛， 都唔止女女啦，仔仔都撲埋嚟啦。你有利是派係咪啊？ 同埋咧， 喂，我想問，你嗰陣時係做緊啲咩公司同埋咩職位？ 廣告公司咯， 廣告係 啊。 我哋不如今日做個漂流教室個派利是版， 唔需要遲啲先，係啊，期間。限定 系 啊，咁系真系好开心嘅。 佢哋拣你嘅， 系啊， 跟住你就买一件财神衫啦。 有 啲咩嘢啊？有啲咩嘢噶？ 其实一顶 官服嗰啲咁咯， 唔系咁简单噶。我见到佢哋里边，佢哋直嗱，因为我拍过古装，你应该知啦。首先要有一个嘅就系白色嘅领先，净系斋领嘅啫。跟住嗰条领嘅话咧，一路咧就下边咧有两条绳嘅，就系咁样交叉绑住喺后边嘅。你有冇呢啲嘢？ 有 唔同噶，着咗嗰啲，跟住有一条裤系功夫裤咁样嘅，阔嘅，好似萝卜咁样噶嘛， 黑色鞋， 跟住黑色鞋，冇错。 咁就我都有摄啲嘢喺个肚度嘅，因为我想 你都仲要摄啊？ 要摄，因为好即系饱满啲啊嘛，饱满啲又好睇啲嘅。咁同埋咧，你攞住个盘，我有啲利是，咁嗰阵时咧好好玩嘅，仲有一个女仔特别矮细嘅就跟住我，就整两个计啊喺度派利是。好， 即系扮 嗰啲运财童子 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好开心噶！咁啊，啲好多女同事要涌埋嚟影相嘅， 系咁，你会要求佢哋即系要摸一摸， 搭住条腰， 或者系啊，嗰啲先啊，即系 恶蛋。 嗱，嗰时你冇戴口罩噶嘛？系啊，你都应该睇唔少。 系咪啊？阿财神爷系咪啊？ 咁你会要求佢哋做啲咩嘢 ？Of course， 你揸住嗰个徽章系咪艳福无边？ 佢又拎出啲踎低起身十字，我俾你啊！ 艳福无边， 哎呀，快啲，我要扮财神。 从此年年阿马小群都话：我嚟，我嚟。 喂，我中意艳福无边呢个徽章， 揸个徽章。好啦好啦，翻嚟我哋又讲下，到底边个扮财神会最正咧？ 好啊！ 其实你嗰句四个字嘅话，应该系将佢咧踢 two 喺后边。 踢 two 啊！ 财神话，财神话，揾钱已成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合府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你多福荫，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兴旺隆盛，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愿夫妇恩爱，体贴入微，成日有吉星照，百事无忌，共亲友相见，说话投机，充满新春气息，欢唱扬眉，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赶钱已正。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已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合府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你多。和所有烟侣百劫并头，盼望各位工友百劫成就，大家冇争斗，快乐无忧。 财神多，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稳钱易正路。财神多，财神多，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多，财神多，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稳钱易正路。财神多，财神多。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稳钱已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稳钱已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众庆新春，众庆新春，望财神到。 物到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边个做财神好咧？嗱，我就觉得咁样样。点解波叔咧咁成功？因为波叔以前咧由呢个粤语片黑白电影嘅年代，到后来咧佢入咗呢个电视台咧做呢一个欢乐今宵啊，即系话嗰个形象好大众嘅，即系嗰个感觉好亲切。嗱，大家作为一个叫做圈中人啦，你都有个感觉就系好多你成日电视机见到嘅、电台听到嘅咧，好似朋友一样嘅，同唔同呢个感觉先？ 系啊， 即系你见到个就算嗰 亲和力， 从来未见过，即系未。真正認識個演員，但係你喺街如果撞到佢咧，你好似識，即係你好識得咁嘅。喂，阿邊個咁樣樣？咁所以我覺得揾一個即係大家都認識嘅好多年嘅嘅藝人咧做咧，係特別有嗰個親和力， 冇錯， 就係嗰個感覺啦。 嗯，咁你有冇諗到有啲邊個？ 我諗到啦， 唔好話取代啊，即係其實我覺得尋日咧係啊，大姐咪講得好啱嘅，係啊，有時有啲唔係話取代，不過叫做話爭在 多一個選擇。 可以就係喺一個呢個咁嘅情況，我哋如果真係想揾一個，我覺得真係即係做財神都 OK 嘅。你覺得有冇 好？我講先。 好， 我犀利啊！ 嗯， 我諗咗三個。 咁多。 係啊， 一個唔係你。 我一個都冇。 一個係你。 我呢、這个嗱，而家好兴女团咧，我呢个叫女财团，我谂三个， 好嘢， 三个都系女仔啊， 系啊，女士， 女仔啊， 系啊 ，Jimmy 咪， 啊 ，Jimmy 咪得， 嘉燕姐， 再加卢婉欣，我觉得想三个一齐。佢哋都係即係好飽滿、好笑容啊，諸如此類 咁啊，係好 係啊。咁我呢個女財團咧就可以有隨時有人加入嚟嘅，我覺得咁樣好好玩。咁係啊，我覺得佢哋出去咧見到人，即係人見人愛嘅，係啊，啲人見到都 同埋佢哋三個經常好似好開心嗰個感覺。我最緊要呢一樣， 有福氣個樣，我覺得呢個緊要，唔可以受受 猛猛 嘅， 係 啊，唔可以受猛猛， 好開心。 同埋你諗下你同阿朱阿咪咪姐有冇合作過啊？ 有， 佢搞氣氛真係一流。 喂，其實佢哋呢一班， 個個都一流， 其實個個都好犀利，又唱得。又做得，又玩得， 又開心。 同埋其實佢哋去做 annual dinner 或者係做好多呢啲咁樣嘅，其實佢哋係乜嘢都得，同埋佢哋執生好得。 冇錯， 因為即係曾經有試過就係話，當然啦，你話作為一間大公司，年年都搞 annual dinner， 其實佢哋都好頭痛㗎。唔通我今年朱咪咪，我出年又係朱咪咪咩？咁啊，唔係話咪咪姐唔好，而係大家會覺得就都會有啲新意啦咁樣。我曾經亦都試過就係同有好多呢一啲即係要搞 show 嘅人咧，佢哋就話其實好頭痛。头痛在于乜嘢咧？成日都话想要啲新嘅，但个问题系新嗰啲唔识搞气氛。 冇错， 佢哋就会系点样啊？我系边个边个好啊？大家好啊！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唱首歌，第一首系乜乜乜乜，唱完之后啊，但系当时大家多谢。第二首嘅就系乜乜乜，跟住第三首乜佢走啊？ 系， 你明唔明啊？ 我知啊， 佢 觉得做晒啦。 佢唔系想啊，但系佢真系唔识啊嘛。 我早几日咧又去咗一个即系夜晚嗰啲公司嗰啲晚宴 啊？点啊点啊点啊！ 嗰个司仪咧，我怀疑系即系公司个女仔嚟， 一定系。 佢攞住你 Q 卡啦， 手震手震震嘅。 系啦，佢跟住有一句说话，我觉得真系你讲得出好嘢。佢话啊，多谢乜乜乜支持，接下来我哋邀请。佢真系讲接下来。 照稿读啊，即系照稿读。 唔敢自己讲。 系 啊，口语化啲嘅嘢。 咁乜所谓啫？即系 annual dinner， 跟住落嚟， 心心系啦，跟住落嚟我哋咁几自然啦。你接下来咧就好唔自然。 咁但系都唔想嘅。 系啊， 嗰啲好肯定嘅就系即系是但唔使使钱 去搵个 靓 嘅，搵个女仔咁就算啦。咁样靓唔靓啊？咁样？ 靓， 都唔敢话唔靓。 系啊，接下来我就问佢攞。 咁有冇表演嘉宾啊？你讲埋。 诶、嗯，冇，全部同事自己、哎、 自己 玩，自己 玩晒， 自己玩。系、嗯、啊，咁、嗯、我觉得 OK 嘅、嗯，即系有啲同事有啲表演，咁我觉得啊几得意。 起码会有得开嚟玩。 系啊， 疫情嗰排我谂佢哋冇添，冇、 啊、 搞呢啲添。 同埋而家啲同事咧都好好咩嘅，佢哋嗰啲好投入嘅，即 系 嗰啲衫啊，我觉得好开心、啊。即系如果一间公司有咁嘅凝聚力咧，掂、嗯、晒。 我中意有一啲嘅大公司，佢哋就会系有咁样嘅情况咧。佢当然啦、嗯，主客佢又分得好，都咩嘅。咁譬如可能就有你咁讲嗰啲，就系佢有一啲譬如可能系今次有一个主题，大家要着衫去参加一啲嘅就 系、是、 比 赛 啦。佢已经有一个比赛噶啦。咁如果赢咗嘅话咧，又成台人有钱啊！ 哇，呢啲好啊， 系咪？咁跟住嚟到嘅时候就有员工自己嘅表演，又有一个比赛，赢咗嘅话又系全台人有钱，开心。咁跟住佢就一定要去到一个高潮位嘅，就系、是、有一个真系坐镇得到嘅，譬如可能系 Jimmy 咪啊、 嗯， 或者系Maria Cadero 啊呢啲咁样嘅，哇出一出嚟响一响佢，跟住颁奖抽奖， 掂晒 呢啲真系系呢个咁样个分担，我系觉得系最正嘅、 啊啊。 又或者就系靠住新年嘅话又系嘅，我最中意嘅佢哋嘅安排嘅就系一入嚟啫，就梗系有一个财神咯， 系啊， 一出嚟嘅时候咧就系啦，即系喺 有许冠杰嗰啲音乐， 冇错 ，CEO 未出嚟之前嘅话咧就先嚟，咁就喺个财神就喺你个大门口嗰度，喺嗰度系着灯就打落去嗰个财神嗰度，跟住财神多咗都逐逐逐个逐个走去派呢一个， 啲同事系起哄啦， 起哄啦，咁先至系噶嘛，好啦，吓到个场啊兴晒啦，咁跟住咧 CEO 上去包保大家一定拍烂手掌，掂 晒啦， 所以其实好紧要噶，财神都好紧要。 喂，嗱，嗰个财神咧，咁啊，头先你讲女团啦，三个啦，咁样，咁头先我提出嘅嗰就，我觉得咧，有啲如果艺人即系好亲民嘅，好多年都喺身边嘅，你成日打开电视，好多不同嘅剧集都见到佢咧。我见到网上都有人提佢啊，佢就系咧经常行山会撞到嘅发哥啦，即系有一种好亲民嘅感觉啊。唔、知道大家觉得系点样咧？咁样系咪后生咗啲啊？你觉得？ 我唔系觉得佢后生啊，觉得佢唔系 嗰 种 image 系嘛？系、嗯、啊，即系唔系唔好啊 啊， 系啊，即系我觉得如果你话男士，我阿 Bob 啊嗰类， 哎，冇错，我啱想讲， 即系肥 肥啲嘅啱啊， 系啊，我会拣阿 Bob 咯， 系啊， 我会拣阿 Bob 咯，系啊，你财神啊， 系啊， 其实有冇噶？即系我想问佢有冇财神庙有啲样俾你睇噶？ 都系嗰啲样， 一个官嘅样咯， 系啊，正常帽啊咁样， 但系财神又唔系，即系如果睇相里面就唔系特别肥， 唔 系 肥 噶，肥 头样嚟噶， 唔系肥噶， 但系如果你行出嚟即系将佢戏剧化咗咧、我觉得肥肥 就似啲嘅， 嗱至少一定要高大， 系 咪一定要高大？因为如果你一出咗嚟嘅时候咧，大家都 咦财神咧，好啊， 细龟细龟， 财神过你呢边， 但系都唔 OK 咧，即系接唔接受咧？一系就好高大，一系就会比较细粒少少，大家笑咯。 系、 出嚟嘅时候、 有反差， 系 啦，反效果喺度， 又 O 唔 OK 咧？嗬、但如果我拣，我真系会拣阿 Bob 咯。 系啊， 就似啲啦，系嘛？ 系啊， 比较即系似样少少，系啊，你着呢件衫咧， 系啊， 你都会觉得佢就唔会咧，即系点啊，揈嚟揈去咁嗰啲咧， 系啊，着住阿爸件衫咁系嘛？好啦，大家可以继续提议下，11:25嚟啊，发哥只歌，我哋响响先啊，12:10。 有笑颜。 Love it, dance it. 串連咗好多唔同嘅歌嘅呢個十二分十分串啊！周潤發唱出嘅十五度幾温，相對濕度45%，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生效，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天晴乾燥，晚上天氣寒冷，今晚氣市區嘅氣温下降到12度左右嘅啫。听完11点半的新闻和交通消息回来，继续回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法人年初三早上的节目，待会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今日大年初三赤口，传统上不会拜年，大批市民到沙田车公庙祈福，要排队轮候入庙。警务处处长萧泽颐朝早到场视察人流安排和探望前线人员，他说现场秩序良好，前线人员会视乎现场情况每日作出调整，希望能够便利市民。對於有檔主表示人流管制措施影響生意，蕭澤怡說警方和食環署已經因應昨日的安排商討，今日已經調整，市民可以順利進入店鋪和攤檔購買物品。香港和澳門旅遊業界都說新春期間港人到澳門人數上升，兩地人流活動頻繁，相信和澳門推出購票優惠有關。澳门旅游业议会会长胡景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年初一入境澳门的人数有50,000，昨日更加突破71,000人次，高过政府预计的50,000人次。他说现时澳门的酒店入住率超过90%，相信与政府和业界推出酒店及车船票买一送一优惠有关。旅游促进会总干事、港澳直通巴士协会副秘书长崔定邦在同一个节目说，以他服务的跨境直通巴士为例，昨日来往港澳的班次绝大部分爆满，反映两地人流交往回复得相当快。他又相信在政府推出宣传香港的活动之后，预料二三月过后，不论内地或者海外来港的旅客会迅速上升。警方在慈雲山拘捕兩名男子涉嫌非法燃放煙花。警方昨晚午夜在旭華街發現有人燃放煙花，上前截查，在兩人的私家車上檢獲煙花大約2.5粒，懷疑第一部毒藥，同埋一把長大約30厘米的刀。兩名被捕男子分別28和29歲，涉嫌非法燃放煙花爆竹、非法藏有煙花爆竹、管有第一部毒藥及藏有攻擊性武器被捕，正是被扣查。美國加州再發生槍擊事件，兩處地點共造成7人死亡、1人重傷。美國傳媒報道，遇害者包括華裔農場工人。警方拘捕一名逆音姓赵的67岁男子，事发在三藩市以南沿海的半月湾郊区。官员说，死者之中有4人在一个种植蘑菇的农场遇害，另外3人在附近一间货车公司丧生。目前未知道犯案动机。报道说，疑犯在其中一间公司工作，对自己的待遇不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晚上天气寒冷，市区气温下降至12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年初四朝早寒冷，市区气温降至10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朝早仍然相当清凉。 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 44%，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新界区的路面情况。受到意外的影响，愉南路来回方向近罗屋村的全线依家已经封闭了，一大多车的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而为了配合林村许愿节，直至到七点钟，介乎排楼和林村乡公所之间的一段林村乡公所路会划为行人专用区，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而在港岛区香岛道来回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挤塞，去香港仔方向依家龙尾在蒲苑。隧道情况，依家各区隧道的出入口大致畅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机场，同埋龙翔道虎山道桥底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丰收家庭秘笈。 恭喜发财！带小朋友去拜年，佢唔肯叫人，又有懒音。作为家长嘅你，又可以点样同小朋友沟通呢？ 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四《丰收化为人》节目时段内嘅《丰收家庭秘笈》，请嚟言语治疗师江文慧姑娘同你分享家庭和睦嘅秘诀。 《丰收家庭秘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无论你有几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相有几受欢迎，只要你一开始点毒品，它就会损害你的身体和精神健康，还会摧毁你的人生。想问多些或者找人聊一下，我们帮到你，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 微信98186186，大家聊一下吧，一起站硬不剔嘢。 福到福到，家家有福到。 大家好，我是丰收化为人的梁继章，我祝大家来年呢家肥屋润。 我是丰收化为人的瑞瑞，我祝大家家和万事兴。 我是丰收化为人的马小强，我祝大家家年威老道。 咩啊？咩家年威老道啊？讲乜嘢啊？ 一家年年都咁威，老人家持家有道。 家认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透。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好，翻嚟我哋丰收快活人11:37嘅啦，见到网上好多朋友都写咗好多唔同佢哋嘅谂法啦，咁样样，一定咧好多人就话，梗系马黏黏啦，因为起码个肚腩，系啊，似阿梁醒波啊，马爷啊，系啊， 你可唔可以做我经理人啊？ 可以，可以，冇问题啊。 我好怕推呢啲， 我帮你搞啦，系咪？系、 okay. 啊，咁、我就分九，你分十啊？ 冇问题， 你100蚊嘅话咧，我就系俾翻10蚊你，好冇？ 系咁、 啊， 系咁啦， 系啊，因为好多人都有讲嘅，就话譬如马爷啦咁样，咁有啲讲翻嘅就话，譬如可能系阿 Bob 啦，甚至乎有人讲话就欧阳震华啦， 亦都系讲阿修哥啦， 系啊，咪巴闭哥啦，邓子峰， 喂，安德尊唔系好， 系安德尊未有一票喎， 有啊， 系啊。邓子峰，我唔好嘅，有冇有冇扮过咧？佢、 okay、 有扮过，应该有扮过，应该有扮过。 正经财神 系啦，咁如果咁讲，余文杰就得啦。 我唔想再提呢个人， 假发假发财神，假发财神。 你仲好讲、 哎？我唔想提 啦。系 系啦，咁样唔同嘅答案嘅。 系。 阿Yui咧，阿Yui有冇谂到边个？ 阿波咯， 阿波就阿波啦。 我觉得阿波好正， 我都觉得系。 系啦，你咧，我有一啲保留，点解咧？因为我觉得你唔识讲嘢。 嗯。 但系阿波讲嘢咧， 系 啊，又系啊，甜甜蜜蜜嘅，开开心心，佢就喂，俾啲声嚟听我。 唔係佢一定得， 係啊，佢會掠到啲氣氛嘅， 冇錯。 我就驚你真係會開口及著嚟， 係啊，我 知你 㗎 啦，係啊， 得罪曬， 尤其是新年流流，但係唔係馬小雲扮個聖誕老人㗎，我記得，即係佢商場。系啊，你咪扮个 餐厅， 系啊， 喺餐厅， 系啊， 嗱，我哋两个揸住个咁啊，几时啊？ 系啊， 我帮客，我就介绍佢做主持， 我都系受害者， 系啊，你受害者， 听我嚟讲，听我嚟讲， 系啊，你受害者， 故仔当过佢嘅故仔， 我记得嗰阵时佢真系个 long long 嘛，喺圣诞老人啊 ，long long long， 系呢啲唔重要啊， 系啊，佢点解会揾你去做圣诞老人先啊？ 因为 佢我做圣诞老人， 佢做圣诞老人， 餐厅个 show 嘅 MC。 好多年之前， 咁系你介紹阿 Michael 去做嘅， 即系我推薦，系啦。 咁點啊？你嗰日點啊？ 即系咁公平啲講，即系挨近阿馬小雲咧，多多少少都有啲嘢 有水嘅， 點都有啲做下嘅。 我覺得即係 大大小小 冇所謂， 開 心開 心 啦。 咁點啫？咁點啫？咁點啫？ 唔记得啦，淨係记得做过呢件事囉，我唔记得里面嗰啲冇咩假发体验啦嗰啲。你记得咩嗰單嘢？ 我唔记得啦。 唔係啦，你都 记得。几耐之前嘅事啊？ 廿几年前喺铜锣湾某栋大厦十三楼。 冇埋啦， 某栋大厦十三楼。 係呀，个商场嚟。 楼上嗰啲。 係 呀， 係呀。 商场 係呀， 有 个餐厅嗰个。唔係，佢咪喺十三楼囉。 十三楼。 好大型。 楼上都有餐厅㗎。係呀。 边度啊？ 时间嘅， 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 佢又有投诉，我记得佢又有投诉， 佢有乜嘢唔投诉？ 你估佢投诉乜嘢啊？ 投诉冇 lunch 食， 唔系佢夜晚先嚟啫， 我夜晚先至嚟啊！投诉， 我投诉咩啊？ 我知冇车位， 有 车位，投诉同咩有关嘅？ 梗系部车啦， 同部车有关， 系啊， 个车位太窄， 唔系 唔知， 跟住倒数完佢走唔到。我梗系走唔到啦，下边人山人海。 咁关你咩事啊？我想关你咩事啊？倒数完走唔到，关你咩事？ 投诉咩？ 有 啦， 走唔到啊！咁 系啊， 不过真系噶，所有呢啲倒数完咧，你一定走唔到嘅。无论你排喺咩区都， 你 排喺铜锣湾区啊， 你一排湾 仔。封路啊嘛，因为 系啊， 系啊，走 尖沙咀区啊，嗰啲咩海印大嗰啲咧，落唔到嚟噶，因为全部人咧倒数完就走噶啦嘛。哇，嗰啲车龙啊，多到啊。 嗱，我记得我都想揾个喐喐做嘢嘅，但系你冇听电话。 你揾过我做嘢， 系啊， 好彩冇听。如果唔系就会搞成好似梁继章同袁文杰两个苦主， 苦主大联盟， 加埋多一个。好啦，喂，另外陈太，佢今日有啲咩关于呢个财神嘅选择咧？ 系边个扮财神？梗系揾我老公啦。 我都估到， 咁我老公都扮到财神啦，咁佢梗会派啲钱俾边个？梗系俾我啦，多啲家用咯，系咪？ 佢 OK 嘅， 系 啊，咁啊，样咁啊，要多谢阿陈太啊吓，咁今日都派啲利是俾我， 多谢， 系啊，利利是是，大家带嚟啊。 还好每朝总有日出继续陪我，还有面包鸳鸯陪多一杯，如果其实欠比得的多，还是笑比哭的多，我不清楚。还好有出搞笑电影午夜重播，明早我的纠结日子叫做捱过，标准降低应该过得比较易过，有事情总可庆贺，永远同样会完，回头是明日很远，太远了无谓许愿，勉强然后信愿，才明了愿未够完，我奋斗过便能弃权，还是记得如何尽兴，如何流泪也笑着回应，扮做乐观者安慰心灵，携带香槟两瓶，只需相信生命会有被庆祝事情，和时日拼命，疲劳还是有节目如轻，不考究验证何为快乐，其实快乐无凭无证，呼吸都有纪念性，提起 母亲总算健康，算做唔错。朋友望穿秋水，最终开始拍拖。燃亮庆祝的花火，留下满足的星火，烧许都好。圣诞还是过年，团圆是还在的脸，拍照提明日纪念。放弃回味以前，才留神谁在眼前，已变了我做人格言。还是记得如何尽兴，如何流泪也笑着回应，扮作乐观者安慰心灵，携带香槟两瓶，只需相信生命会有被庆祝事情，和是一拼命，疲劳还是有。雷雨之间放晴，干杯一下，肯定会有未庆祝事情。人潮内畅泳，抬头还是有脚下明星，应该更尽兴。无论生命还是怨命，仍然还有 翻嚟我哋风骚发人，如果今日十二点钟就我哋有我哋今日嘅 福尔摩奇 亲身上嚟啊， 好尊啊，见到真身啊，今日真知咁多，我净系听到把声嘅啫，咁系要啦，佢咁靓仔， 边一忽啊？ 唔系你都唔系，我真系觉得佢好靓仔， 唔系啊嘛， 吓真身噶，真心， 有 一种 正义 气。 正义嘅神出嚟，而我哋今日咧个话题咧， 佢而家个阴阴嘴喺度笑。 系啊，今日话题咧都同呢个农历农历新年啊过节系有关嘅吓。 系明白明白。 系啊，莫过于吓新年嘅时候都要发下啲财啊。 余额情咧， 你应该玩唔少啊呢啲系嘛？ 玩咩？ 同阿表妹嘛你。 鱼虾蟹啊， 咩葫芦虾啊、鸡公啊嗰啲咁样， 玩好多啊。 但系呢样嘢喺新年嘅时候玩又得唔得嘅咧？ 系啊， 其实啲有时都会惊噶，有冇试过就玩玩下嘅时候，我啲人同我讲啦，哦，咁多人一齐讲，你醉到， 哎呀，好惊噶， 系啊， 唔觉咁，所以今日就澄清一下，问清楚呢方面嘅。 同埋我记得嗰阵时候咧，喺街度咧有人咁样摆档嘅， 有啊， 真噶。 嗰啲 喂，听闻嗰啲，听闻嗰啲系专家嗰啲阿阿婆咧买送钱，真系鱼虾系噶，我见过啊， 我都玩过。 喂，你买过啊？ 我买过， 但系嗰啲咧，其实佢系一张嗰啲 纸 袋仔噶啦，一有人嗌走鬼，佢就伏咁样走咗去噶啦、 啊，甚至乎嗰仆我都唔攞噶啦。 所以咧，如果你落咗啲钱咧，听闻啫吓，落咗啲钱咧，佢跟住佢想走咧，自己一个人嗌，又即系佢啲手足嗌走鬼， 即系等于你做庄，我就喺后边， 系啦，冇错， 够钱多咯， 系啦，就落完注啦， 系啦， 落完注之后 走鬼啦， 走咯， 咁就立住市场，根本冇话边个输边个赢，佢赢晒。 系、哦、 所以但系千祈唔好。 明白。 但系你又讲得啱喎，而家冇咯，真系唔觉。以前咧街市耐唔耐有呢啲咁样嘅鬼鬼祟祟档啊。 系啦，如果我阵间得闲下昼，去榕树头整翻档又唔知得唔得？ 咪叫基基，我咪会话俾基基我听咯。 先拉咗你先， 讲定俾佢 听先，拉咗你先， 系咪先？唔可以咁做嘅。咁我仲记得嗰阵时候真系噶，因为有人喺度讲过，就话你买嘅时候咧，我记得我可以系，譬如可能你十蚊啦，但系你冇五蚊噶嘛，咁咧就买中间。 我得嘅咩？ 一半啊，五蚊葫芦，五蚊鱼咁。 但系四六就唔得啦，好麻烦。 同埋咧，如果你喺屋企打牌咧，可以賭錢咧，咁如果抽水又算唔算犯法嘅咧？ 唔真唔知 啊。係啊， 但係抽水都係呢班人自己 食 咩嘅時候食 飯 噶嘛， 係啊，我諗唔犯嘅。 係啦， 咁 但係有時候會玩呢啲咧，跟住咧就唔玩錢咯。 嗯，冇人唔玩錢啊。 喂，我最近好中意玩德 州 哦，滑雪 pair 啊，滑雪 pair 系啊， 喂呢、 這 个我其实我觉得 系好新啊呢样嘢， 考 都唔新 噶 啦， 系啊，考智力嘅嘢系好好玩嘅、啊。 我真系最近都有个朋友仔，系啊，啲细路仔，佢就话而家好兴啊， 系啊系啊系啊 系 啊 系啊，咁大年纪 好难学， 玩咩都唔识，唔难。 唔难， 一啲都唔难，我都识嘅话， 我有一个训练班，你参唔参加？ 每堂300蚊， 我同佢一齐嘅， 系啊，先加 佢，唔熟唔识啊，先跟住一个先。 系啊，嗱，有速成班就贵少少。 嗱，你小心啲啊，倾嘅时候即系集低你啲啊， 扯低晒。 我知难 嘅 张纸， 你所讲嘅张浩成系情堂正宫，而家唔系指标嚟讲。我都要问，不过系咪一定会咁讲嘅咧？ 系啊， 捉住佢。啲成为情堂正宫，唔系一定要你讲啊，即系 啊。啊！跟住佢我都识个答案嚟噶，就系话你即系睇电影就睇， 系啊， 傻仔， 现实世界唔系咁， 冇呢啲对白嘅， 蛇咬都唔讲， 啊， 工具王 啊，系啊， 喂，其实我又觉得头先我哋讲翻话，即系财神呢样嘢啦，我有试过，有一年嘅时候，我突然间谂翻起，就系有一年咧就会见到嘅就 系 有个外国财神。 喂，嘅洋人大財神都 OK 噶，我覺得 OK 噶 ，OK 啊， 仲有 Anders Nelson 咧。 扮财神， 成执白须啊！ 佢有冇试过先？ 我唔知啊。 但系如果系佢，佢会唔会扮圣诞老人？ 圣诞老人 更加 似， 更加似， 系咯，即系佢一定要慈祥啊、和蔼啊，系咪可亲啊、可爱啊，咁你先至可以得喎。 喂，如果年青， 我觉得 OK， 系咪叫何国维？ 系何为？三点水个何？ 冇错， 冇 错，冇 错， 系啊， 系啊，我觉得 OK 嘅。系，如果年青版咧，你会拣边个啊？ 年青版喎， 阿博，你覺得已經有即係 又係啊，佢好 senior， 即係再新啲嘅， 係啊， 再年青啲嘅， 都好難揀喎，嗬， 男定女啊？ 冇所謂，係啊，我幾喜歡我搞嗰個女財團， 你搞過女財團？ 哦，我都覺得係。 你做咩搞過女財團？ 係咁噶啦。 你講嘢可唔可以講得清楚啲？你中意搞個女財團？ O K 喎，我覺得可唔可以有個識唱歌嘅版本咧？如果識唱歌嘅版本，會唔會即係 Maria Cadero 啊？跟住再加 A B 添， 係啦，邊個唔得閒？邊個補上？ 係啊，梗 係 啦， 係咪？即係陳潔玲啊， 陳潔玲係咪？ 又或者李麗霞、 葉麗儀啊，葉麗儀 係咯，即係呢啲咯， 歌唱女團 嚟 喎， 咁樣。 但係一派利是，佢又上海灘出 嚟，冇問題啊，係咪先？佢啲我啲都可以組成，我哋都可以組成 Blackpink。 喂，我哋三个都得喎， 系风骚财神团， 系啊，我都得啊， 唔得， 点解？ 我做唔出， 派唔到利是， 我冇好似你咁样， 唔舍得派，唔舍得派， 系啊，俾咗20封我派，我自己袋咗5封先， 一路派一路袋， 系啊， 派一封袋， 派 一封袋，梗系啦， 派 晒啦，未去到尾都派晒啦，正 ，O 唔 OK？ 我就系揾你做财神 ，OK， 我觉得好开心啊，我觉得都系一种。幸福嚟嘅， 其实做财神又好，做圣诞老人又好，呢个系一个职业嚟，你知唔知啊？以前咧都系市道好嘅时候咧，或者冇疫情嘅时候咧，圣诞老人咧一到圣诞节咧，好多人揾嘅，即系做呢个岗位，因为好多商场啦，甚至我记得有个边度咧系唔记得边个百货公司，真系揾个圣诞老人坐喺度啦，个个真系走埋嗰啲细路仔咧揽住佢影张相嘅咋，即系做一个活动布景版啊，所以系个 job 嚟嘅其实。 其实唔单止嘅圣诞老人，其实每一年都有比赛嘅，你知唔知噶？ 我知啊， 系啊，其实佢哋啊可以世界嘅圣诞老人嘅比赛， 但 系 佢 哋 比赛 啊，佢哋要去比赛嘅就 系 啲嘢啊，咁笑噶，好多嘢噶， 有好多嘢 赛跑就话跑步啫， 唔止噶，唔止噶，有好多嘢噶， 系啊，个样啊， 你自己又要谂下，即系究竟点可以脱颖而出啊？或者有咁多队来自世界各地嘅圣诞老人，点解我会拣你咧？ 冇错， 咁你可能都要谂一啲嘢噶。我记得我有一年我访问过有两个后生仔，佢哋就 系 即将要决定要去外国嗰度咧，就代表住香港嘅就要参加呢个圣诞老人比赛， 世界 系啊咁样咯，即系点可以氹到啲细路仔开心啊？即系或者佢要有啲即系可能唔知扭波啊，要佢要有呢啲咁样嘅绝技嘅， 唔系净系摆个样嘅，即 系 啲技能嘅， 唔系 喂扭波呢真系要学嘅吓，即系 我知嘅扭波啊， 我都知。咁但系其实我想问嘅就系话咧，你做呢个财神咧，可唔可以正经啲嘅嚟？ 我好正经啊，做咩啊？ 系啊，会唔会话有一啲嘢其实有一啲忌讳噶？你记唔记得听人哋讲咧，就话其实有时咧要你要扮 有某啲 咩忌讳啊？ 嗰啲 character 嘛？ 冇错，唔系人人都可以扮嘅。同埋你扮咗之后嘅话咧，又譬如可能上个妆之后，系啦，你就唔可以出声或者周围走嚟走去嘅等等咯。我听闻嘅就粤剧界系有呢啲咁样嘅， 特别系嗰个 关 公， 系啦，大家谂起 系啊。 一做咗关公就正义凛然啦，即系好多嘢。 我觉得系嘅，系啊。 咁有冇啊？有冇啊？即系着一件财神衫，你唔敢去厕所，会唔会？ 照去咯，做咩啫？ 我问你啫，因为 食嘢 啦。 系啊，我照去嘅，即系 OK 嘅，系啊，开心嘅，系啊。同埋啲人，我觉得咧，你派财神咧，即系派利是咧，其实咧唔知一毫子定一蚊嘅咋，系真系有钱喺里边嘅，就真系唔好派一啲吉嘅利是封。 咪吉嘅利是封唔会啦， 系啊， 或者里边写财神两个字， 唔得，真系要 嗰啲系另外一啲嘢嚟嘅，就要问 K K Sir。 系啦，我哋就一到新年咧就 系 啊， 唔知算唔算行骗咧？ 一张 门各接财神， 接财神， 一张红纸，唔紧要，个财字写错咗， 变瘟神。 咁我哋财都唔识写喎，大佬。 我唔想接财神，我想接女神。 咁你就要问阿 K K Sir 啦。 唔好同我 走。喂，嗱，十二点钟之后新闻之后翻嚟就会有今日嘅 福尔摩 K， 记得要听啦。 恭喜恭喜！ 我那天不过上天远飞，只好放低你。不加结尾的别离，我那天忘然后未可好好处理，只好不再看不理，成全自己以后不提起，已相隔多年仍然自己放下了，其实一早处了屁，直到无人记起，往日记忆通通住起，最后我的他不是你，但我今天从何妒忌，离开时候最怕对比，我愿昨天都不记起，放下错开的那双手臂，别再勾起会唱当戏，但我偏偏无道理又偷偷叹气。我这天不再飞斗留此地，不需要清，只需要挽手便到地，我与他和谐地，即使走到绝地，很多心愿只可以交给你，成全自己以后不提起，已相隔多年仍然自己放下了，还是再多你，直到尽埋不起，往日记忆通通处起，最后我的他不是你，但我今天从何妒忌，离开时候最怕对比，我愿昨天都不记起，放下错开的那双手，再勾起会唱当戏，但我偏偏无道理又想起了你。我密码记着你的日期，我共你当天怎一起，当所有岁月能忘记，还有那些可以留，往日记忆通通住起，最后我的他不是你，但我今天从何妒忌，谁狠心放弃成全我的你，我愿昨天都不记起，放下错开的那双手臂，别再勾起会 但我偏偏磨到你变稀疏。我要你， 轩轩啊，人哋唔识戴顶安全帽啊，你教我，轩轩你教我啊。 玉姐，你自己企翻好先。 哦， 其实只要戴好顶安全帽后，将 Y 型帽带放喺下巴下面，再扣好条帽带就得噶啦。你试下、 啊。我知啦，咁就算我弯腰或者系抬高头望嘢嘅时候咧，都可以防止个顶安全帽甩落嚟啊嘛。轩轩啊，你好叻啊！ 想知更多，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佩戴个人防护装备，开工就无往而不利。我系顾定轩。 喂，同阿 Kiki 上一坐低倾咧，好多嘢咧，我哋啲迷思咧，嗬，就涌晒出嚟 啫嘛， 系啦，即系咁样啊，点解会冇人拉咧？系咁样算唔算犯法咧？ 你都即刻问咗佢一个问题， 即系点解街上面明明贴咁多灯箱，你唔拉晒嗰啲人咧？咁样样，咁我揾一集我哋再讲啊。不过今日最主要嚟讲咧，呢个农历年啊，如果大家几个朋友坐埋一齐，算唔算系聚到咧？咁啊，留意一阵间嘅福尔摩奇啦。 冇错，咁啊，当然啦，咁啊，仲有福尔摩奇之后嘅话，仲有我哋嘅片段人间啊，吓，今日都有一个非常之开心嘅剧，希望大家。唔好行 开。消息报道，军方计划今年下半年组装空对地高超音速导弹，出年试射。南韩国防部曾经在工作报告之中提出加强打击北韩核武和大规模杀伤武器能力的方案，包括关于高超音速飞行器推进技术和外形设计的研究。根据美国早前发表的报告显示，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已经拥有高超音速武器，南韩、北韩、日本和澳洲、法国、德国正在研究高超音速导弹项目。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369点，是升4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30.38，瑞士法郎0.922，加元1.336，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651。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933.75美元，賣出1,934.25美元。天氣方面，一股強烈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華南，正午時分，本港大部分地區氣温較尋日低4至6度。預測本港天晴乾燥，今晚天氣寒冷，市區氣温下降至12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吹清勁至強風程度偏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烈風。展望聽朝寒冷，市區氣温降至10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隨後一兩日雲量增多，朝早仍然相當清涼，週末期間天晴乾燥，朝早寒冷，現在氣温15度，相對濕度45%，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和你跟进较早前的交通意外。较早前屿南道近住罗屋村的交通意外仍然是未清理的。现在屿南道是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就是屿南道较早前来回方向近住罗屋村的全线是因为有交通意外需要封闭，现在就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驾车朋友经过要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是车多挤塞，去赤柱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南苑，去黄竹坑道方向龙尾排到香岛小竹。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马场一段是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长青隧道出口去机场，以及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得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福到福到，家家有福到。 我是 Main Hong Kong 的李志刚， 我是阿土， 我是 TV。 我祝我阿哥咧，希望佢身体健康，最紧要咧就系事业啊，步步高升。 我咧就祝屋企嘅长辈们咧，全部咧都可以跑到好似兔仔咁快，行得好好，而且咧仲可以财源滚滚啊！ 我就祝我全家都心想事成啦 ！Made in Hong Kong 同仁，祝大家家和万事兴，家家爱不停。 家认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透。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系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是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阿 Sir 阿 Sir 快点过来、啊、我有人要帮手啊 Help Help 阿 Sir Help 阿 Sir 阿 Sir、啊、 喂我是福尔摩 K 有咩帮到你 哇恭喜发财啊福尔摩 K 啊 KK Sir 啊 恭喜 发 财啊 新年快乐！ 哇，咁大福利事，哎呀，不枉我山长水远啊，得咗三个钟头车嚟啊，阴公！哇，多谢利是，多谢利是 ，OK OK， 哇， 真系，哇，越嚟越大福，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出入平安，龙马精神， 好 嘢， 事业蒸蒸日上啊！因为我祝阿 KK Sir 啊，真系咧赚多啲钱，龙精虎猛，事事顺利。 我祝 KK Sir 全部家人咧都系身体健康吓，开开心心， 身体健康啊！所有听众都系、啊， 其实听众可能会唔知啦。我哋今日咧第一次咧，阿 KK Sir 系直播嘅，因为之前咧就佢忙啦，咁啊录音嘅吓，咁、所以今日咧就完全系亲身本尊嚟到啦啊！直播室啊， 仲有啊，其实今日唔好冻啫，我特登揽条颈巾嚟， 型啊嘛。 靓仔啊嘛， 现场啊嘛， 冇错 啊，你真系好似你咁样。 好啦，嗱，今日 K K Sir，我哋头先都预告咗啦。今日我哋其实话题咧都有少少关于呢个农历新年，因为咧大时大节咁啊，要拜年嘅时候好兴咧，就喂大人啊打牌，细路仔啊攞个嗰啲 鱼， 或者攞个汤碗啊，你有冇试过攞个汤碗？ 有啊，有 三粒色咁样样 吓，琴日都玩嚟啊， 射龙门啊， 诸如此类呢啲， 玩嚟啊， 梗系啦， 得唔得？ 坐大啲啊，其实好玩噶， 系 啊，或者啲大人佢哋可以打麻雀嘅时候，我俾几粒色你啊嘛， 系啦，咁所以我哋就话啊，其实呢啲咧会唔会都有少少踩咗界咧，同呢个聚赌有冇即系拉楞咧？ 系啦， 好， 我先问咗个问题先，嗱，好多时候你真系发觉好得意嘅，所以个人咧好难得啦，咁去人哋拜年啦，跟住咧就系屋仔细细，但系咧开好多台麻雀， 系啊， 可能开四台麻雀， 四台 都行唔到， 因为你屋企大啊嘛，四台麻雀梗系得啦。 近屋細細，但 係 唔知點解可以開四台麻雀， 都得嘅上下隔座咁樣， 幾個靚仔喺度跑嚟跑去， 呢個就係舊香港嘅風景， 冇錯， 得唔得？ 得嘅，嗱咁其實咁講，嗱賭博咧，首先知道咩叫合法賭博，咩非法賭博先。咁大家問下你想聽呢個火星話定聲人話先？ 先由火星開始啊！ 先由火星開始。 火星意思即係最正式嘅。 講十五秒已經瞓著㗎啦。根據賭博條例148章，咁咧就所第三段啊，賭博所有賭博都是非法，除非二三四五六七同八。 咩二三四五七 咁系咪唔明啊？ 吓 咁啊系咪好唔明啊？咁啊第二就讲下私人处所啊，呢一个娱乐目的啊，就同埋咧就唔收入场费啊。第三咧就喺一啲有酒牌嘅地方啊，可以赌呢、這个啤牌啊、牌九啊、天九啊嗰啲。 哦、你 听完 即系好 多 附属 附属嗰啲条件，你听完都瞓咗啦。你咩记得啫？ 讲咩事啫？ 不如讲啲人话俾大家听下。好嘅，好。嗱，其實咧，賭裏邊咧，就我哋即係一個合法同埋非法賭博嘅啫、合法賭博係咩咧？大家喺屋企即係拜年嘅時候，你 私人噶嘛，幾個朋友親 人，幾個朋友玩下娛樂性質嘅，又冇第三者可以得益。咩叫第三者得益啊？即係你入嚟我屋企裏邊，我收你入場費，整杯奶茶收你100蚊嗰啲，咁啊，梗係犯法啦。 但係，係咁，如果我贏咗咧，譬如我一個人贏， 賭博嘅梗係有贏同埋有輸噶嘛？呢個係零和遊戲嚟噶嘛？ 咁呢個咪利益咯？ 啊，唔係賭博啊嘛，幾班朋友一齊， 總之自己朋友玩，係啦，冇第三者， 大家贏輸 嘅 機會係均等嘅。 但 係 咁，K Sir， 譬如馬小強咧，佢好多嗰啲朋友仔噶嘛，我哋唔識嘅，佢突然間佢嚟咧，佢帶埋一個我哋唔識嘅人，佢算唔算第三者咧？ 咁你佢係你朋友啊嘛，你帶個朋友你識啊嘛，哦、你咪朋友嘅朋友都係朋友啊。 但係如果 我帶嚟嗰個都未必識㗎。 但 係 如果我 都唔緊要，就算唔識嘅就係大家碰面，我第一次見，喂李麗蕊你好嘛，喂咁大家操兩操下啤咁樣冇問題， 都得， 即係大家交友過程、最緊要呢個賭博裏邊私人場所係呢一個娛樂性質，同埋咧每個人贏嘅機會係 均 等嘅， 咁 咧呢個就得㗎啦。你會唔會賭一場無論你紙牌好麻雀好，你一定贏啊？冇噶嘛，除非你出千，出千稍後講，係咪？如果講合法賭博先，好嘛？咁呢啲就合法賭博啦。即係再講一次，私人場所係娛樂性質，每一個贏嘅機會都一樣，冇第三者，唔使透過賭博而得益。呢啲就一定合法賭博。 咁係咪賭咩都得啊？ 得。因為 但係就唔好一個人咧，如果收入場費，喂，個邊個上嚟都得嘅， 領嘢咯，嗰啲咪 嗰啲就唔得， 嗰啲一定係犯法啦。因為佢唔係透過賭博去賺錢啊嘛，佢係透過一個以生意經營嘅模式呢、個形式嘅玩嘅方式 賭博。經營緊賭場啦， 冇錯就係因為經營賭場啦。 K Sir，K Sir，咁 咁多問題嘅你， 係啊，我係問問題少女嚟嘅，我一個問題少女，細個嘅時候老咗就變咗 仲有 問題 美少女添。 哎呀， 你識講嘢啊？ 我想问抽水咧，有人讲话唔得噶，即系你都知道咩叫抽水啦，系啊。咁你咪可能四个人去打麻雀，打完麻雀嘅之后嘅话，唔知系咪赢咗嗰啲？ 系逢四抽一啊，逢八抽一啊，咁嗰啲啦， 基数熟过你可能啊。 系啦， 抽完之后嘅话，咁大家就可能食餐。 都系嗰句嗱，如果你喺屋企里边打麻雀，四个好金兰姊妹，然后大家打麻雀，逢八抽一。邊個贏咗嘅，我係補貼下啲輸嘅，咁大家一齊食食個飯，我就覺得睇唔到有咩問題喎。 哦、 因為呢個抽水唔係俾第五個人啊嘛，即係你四個人打麻雀，如果你嗰次抽水俾第五個人咧，咁啊犯法。如果你个抽水系俾嗰四个人里面自己平均分翻，都系呢四个人 嚟噶 嘛。但 系你个定义系咩？第五个人，譬如佢啲仔女算唔算第五个人咧？ 因为佢非参与赌博者而得益噶嘛。 佢抽嚟俾佢仔女， 嗰个仔女冇赌博啊嘛，冇赌博咪犯法咯？ 都唔得噶，抽俾仔女都唔得。 头先讲过啊嘛，赌博里面如果你要合法嘅话，得一个原因嘅啫，即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就系冇人透过呢个赌博合法赌博里面而唔使透過賭博而得益，即係話如果你抽水係俾你個仔嚟買奶粉嘅話，都係犯法。 搞錯，咁咪拉我仔咯。 咁咪拉到你仔啦。但係你都要俾錢擔保佢噶嘛。 B B 拉走佢， 你要俾錢擔保佢噶嘛。 所以呢個問題 真 係 慘啊！真係咁嘅家庭，咁細個出嚟頂罪陰公。 有問題嗎？有問題嗎？有啊有啊有啊。 點啊有？ 舉例。你哋有四位朋友嚟我屋企打麻雀，我啊坐喺度啦，翹埋對手啦，啊咁跟住咧，我又打一鋪，我又參與啊，打完之後我又唔打啦，跟住咧，李麗蕊想飲杯奶茶，佢俾100蚊我買，我唔找錢俾佢。 咁呢度肯定犯法啦，因為你透過一個賭博，即係麻雀嘅遊戲裏邊咧，就靠賣奶茶收你100蚊 你幾乎你幾乎講賣 奶茶， 你幾乎講賣淫喎，聽到 賣賣奶茶唔係賣淫。 咩人听嗰啲咩？你唔好介意。 我明嘅，我明嘅，我明嘅，我明嘅。我明嘅，我明嘅。识咗你咁耐，我都清楚。 系咯，梁继章，你打得麻将，你走去买呢啲？你有冇搞错啊？ 你话买奶茶啊，买奶粉， 佢又卖人， 咁我真系听到嘛？ 我冇人听到啊，冇人听到，系你听到啫。 所以其实咁样系冇事嘅， 冇事嘅。嗱呢个头先我讲合法赌博啊嘛， 嗯、 好啦，而家讲啦，最紧要咧就咩叫非法赌博？咁啲市民里边小心啲啦、 嗯。 非法赌博就任何喺赌博嘅游戏喺街上边都系犯法嘅。 哦，即系你行出 街，唔系私人地方，喺、嗯、街上边赌博、 哦， 一定犯法。我唔理你打纸牌又好，头先你嗰啲咩顶头啊、客家牌啊，或者系嗰啲十五户啊嗰啲啊，都系。 街上面嘅定义，总之 街。 系咪？ 即系唔系私人地方？ 我哋叫 public place 公众地方。 哦 ，OK， 即系参与嘅。 我有问题，我有问题。假如佢几个 friend 啊，非常手痕咁样喺个车里边，就算系街定系私人地方？ 嗱，车 里边，即系私家车里边 咧，属于私人嘅，即系我哋叫 空间， 即系空私人空间嚟嘅。理论上得，不过你喺个车里边赌到，你都好巴闭啦。点赌啊，大佬？ 赌完就埋 啦。赌 完你条颈都歪埋啦，拧翻后边咁样，点赌啊？真系。 我有嘢问。如果有啲人誒整副象棋喺度啊，捉棋，你輸咗贏錢啊，得唔得咧？ 嗱，都係賭博嚟㗎。係 啊， 其實你猜情尋都得㗎，唔使捉棋。 係啊，我都係咁話， 你估黑白都得，估大細都得㗎嘛。呢啲係一個賭博，又好黐，即係五花八門嘅。 嗯， 總之你透過一個玩或者一個協議。去喺街上面去賭嘅話，你都係犯法。呢、這個叫街頭做賭，呢、 嗯、 個係第一大類、 嗯。 第二大類就係話喺個賭博場所裏面賭博賭錢啦，咁你就輸㗎啦。咩、 嗯、 叫賭博場所呢？即係啲地方裏面咧，即係你麻雀唔係麻雀館係攞牌嘅、 哦。 麻雀館啊，譬如係我哋即係賽馬會賭馬嗰啲，全部攞曬牌㗎啦。喺、嗯、廣播條例裏面同埋呢一個叫賭博個我哋叫做 betting duty ordinance， 我中文唔記得咗點樣講、 嗯， 即係可能係賭博税裏面咧。法例容許嘅呢啲全部合法嘅，嚇、 嗯、 唔合法嗰啲係咩呢？就係、是、話啊，你喺一啲地方裏面咧，即、就、係、是、有長裝啊，有抽水啊，同埋咧就係、是、譬如好似夜場麻雀咁啊，因為喺麻雀館打麻雀唔犯法啦、 嗯， 但有啲係暗場，我哋叫做上樓打麻雀，咁佢哋咧全部抽水，好似竹館一樣嘅嘛，抽你水，你每食一鋪你都俾錢佢。佢就俾翻個場所，你哋喺上面打麻雀， 即係當係你租場。 冇錯，咁但係因為嗰個冇牌噶嘛，佢唔使納税噶嘛，所以佢咪犯法咯。 啊，我想問咧，嗱、嗯、好多時咧，大家去以前咧去飲慶咧，譬如飲酒啊，即係嗰啲嫁女咩喜慶嗰啲咧，咁嗰啲茶樓打牌。又算唔算咧？ 嗱，茶樓打牌裏面好多種玩得嘅，逢係有酒牌嘅酒樓裏面咧，可以打 pair 牌啊，可以打天狗啊，可以玩骰仔啊，可以玩多面奴啊，嗰呢啲全部都得嘅，講、 嗯、 到明係得嘅， 係、 嗯、啦，講、 哦、 到明係得嘅。即係你見到啲飲宴裏面咧，延開四十席裏面咧，有十席喺度賭緊三公啊，你唔好驚奇。得嘅， 我都得嘅， 得嘅，得嘅，得嘅， 知道知道啊。 咁乜嘢類型都得嘅，咁租啲賭具出嚟又得唔得咧？ 嗱，租賭具出嚟咧就係頭先我講噶嘛，你喺譬如你喺住我哋打個雀局啦，喺、麻雀即係喺個酒樓裏面打個雀局，你都係俾雀局錢噶、 嗯， 你包埋你食飯啊、飲嘢啊，同埋打麻雀四個鐘頭好，八個鐘頭好冇問題噶，因為酒樓就俾你做呢樣嘢嘛、嗯。 我知道，但我講緊咁嗰啲嘅就係、是、可能就係、是、李師奶、陳師奶啊，咁突然間咧手痕啦，咁跟住咧就叫個仔女咧， 千祈唔好 滯 啊！你喺屋企裏邊，你話誒、哎、你上嚟我屋企打麻雀啦，我收翻你十蚊半個鐘，廿、蚊一個鐘咁樣先就打。四个钟啊，八十蚊啦，咁样你 即刻中计， 你一定中。 以前细个嗰啲咧会咁样噶嘛，会落去个街口个士多嗰阵，跟住咪会租啲麻雀啊，同埋会 上嚟屋企打。 系啊，咁嗰啲其实得唔得噶？ 租麻雀就唔同啦，即系你租麻雀同租张台冇分别啫。咁嗰啲唔犯法，因为我租你副麻雀翻我屋企打啊嘛，我屋企四个人啊嘛，所以冇是非咯。因为佢买唔起麻雀啫，因为以前穷啊嘛， 或者唔想买麻雀屋企啫。 我以前鞋都冇得着啦，系咪先喺东街走？ 喂，经常嗱。在街上賭係唔得噶嘛， 冇錯。 咁有啲幾個場所咧，我想問一下啦。頭先我講咗咧，車你話私人空間啦、 嗯， 但係譬如話泳灘咧，譬如郊野公園咧，甚至拜嗰啲咩拜山嗰啲咧， 冇分別啦。 拜山你都要賭， 有啲人拜山都賭 啦。你睇到佢嘅性格係點樣？ 係啊，有啲人拜山都賭噶。即係呢啲算唔算公眾場所？ 呢啲一定係啦，公共場所 全部都唔得嘅。 Without doubt，即係冇任何 冇任何嘅懸念啦， 你唔以為冇人啦，係咪？因為係啦， 有噶，周圍好多睇住噶喺墳場度。 阿孫，你嚟拜山定賭錢啊？啊！激死阿爺啊！ 啊，頭先聽你講話街市有啲三公，好似而家轉咗職咁樣。 我就係想問你啊，係啊，正想問你點解會咁嘅？以前咧就新年嘅時候就好多噶。 而且以前唔係嘅，我記得我當差嘅時候咧，啱啱當差冇幾耐，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頭，喺啲旺嘅街市裏邊，街市門口都有啲三公啊，三公 唔係新年 喎。 平時有嘅， 平時啊， 平時都 值㗎啦。古三公即係三隻公仔調嚟調去 啊，係 啊 係啊係啊， 俾佢啲咧。你一有妹裏邊擺落去㗎嘛，佢哋啲手法好高嘅，咁樣咧就專係呃嗰啲。 买送钱 系买送钱啊嘛，系嘛？你中咗佢第一时间，哎走鬼啦，咁咪走咯，系嘛？以前咧就点解会多咧？就系因为冇即系科技冇咁发达，而家你点会有啊？周街都 CCTV，周围商场 影咗你嘅样啦， 你个车 cam 有喺度，一见到嘅第一时间报警，又有个个有手提电话，边啊仲有得？呢啲已经系被时代淘汰咗嘅一啲叫街头。非法賭博嘅嘢啦。 其實如果你講到呢一樣嘢咧，我諗好多都淘汰埋啦。以前嗰啲街頭嗰啲咩祈福黨啊，咩喇叭黨啊， 冇啦。 你知唔知有個圈中朋友中過喇叭黨噶？喇叭黨咧就係話，喂，哥哥仔買唔買喇叭啊？即係嗰啲Hi-Fi 嗰啲 speaker， 無啦啦，喂，吹唔吹啊？ 係啊，佢嗰啲好叻嘅，佢哋好叻嘅。佢有個 van 仔見到你喺度等人嘅時間，就第一時間第一個車埋嚟，跟住咦冚冚咁落車，喂老友老友有益你，我要兩個喇叭，喂 JBL。好啊，好或者怎么好？喂，响一声嗱，装修抌出嚟嘅，你即系快靓正咁样。 哦，真 唔知。嗱，你唔要走噶啦，我咁佢。 因为嗰个牌又系假嘅，即系整落去嘅啫。但系你以为真系个名牌，因为圈中嗰个人证买完翻嚟问，其实你觉得我系咪濑嘅嘢？我系咪俾人呃咗咧？买完都唔知啊。 這個、 其实系咪你自己啊？ 梗系唔系我啦， 变做伎俩啦。 但我想问啊，其实佢嗰样嘢系一个假货，就唔系真系呃你钱嘅。佢都系俾个喇叭你，不过个货系假货， 假 但系佢收翻你一个可能名牌嘅。 个壳就系名牌啫，入边嗰啲系土炮嘢嚟噶嘛。 系啊， 假嘢。 所以呢啲街上面即系漏嗰啲千祈唔好真 系。咁啊，同埋即系头先讲啦，而家就反而有啲叫天仙局啦，酒店里边。 好啊好啊，我 想听 啲天仙局咧就点样咧？即系大家咁讲啦，大家都听过啲广东人噶啦咁样。就是广东话一个说法，生意淡薄不如赌博。咁好多时候做生意的人呢多数都是靠去接触不认识的人，他的市场才会广大嘛。有些人呢就是说、啊、我跟你做生意，喂我约了老细过来倾倾偈，走去酒店大堂倾偈，喂咁等啊，冇嘢啦，我哋有间房在上面，老细是可能是澳门过来的，内地过来的，在上面住，我哋上面等他啦，等下等下百无聊赖，他不知道搞乜鬼，找他不到。冇嘢做， 开住台先啦， 开住台先啦，咁样一开台你领硬嘢啦，系嘛？即系呢啲系天仙局嚟噶嘛？三个动你一个，点会动你唔到啊？ 即系其实个三个又系根本系 夹埋一齐噶嘛， 完全冇得追啊！呢啲 系冇得追噶啦。咁好多时候都系好多人都系输咗。咁但系你话点咧？你自己愿意赌噶嘛？十赌九骗，系咪有边个会靠赌钱会发达噶？唔系唔会噶嘛。但系呢啲人点解会捉到佢嗰个？肯繼續喺個酒店裏邊賭咧，閂埋門嚟賭咧，因為咧佢唔想失咗單生意，佢成日都一又賭住先，等個老細翻嚟介紹得大生意俾你，你咪賭下賭下咪輸咯。 但係從來嗰個大個老細係 唔會出現 出現啦，你唔會出現啦。 係 OK。 咁但係其實而家嘅話，即係有關於譬如可能賭博嘅咁樣咧，仲有啲咩嘢嘅即係認識啊，又或者係 有冇新嘢我哋唔 係咯？因為好多時候好似見到嘅就係有啲就係案件啊咁樣咧，就會係捉埋啲好多都賭具啊，跟住啲。人咧就會你搭住啊小強， 你見到小強 成排拉出嚟嗰啲， 我意思係咁樣，即係大家你搭住我搭住你， 排底尾嘅你講真， 係啊，廿幾卅年前嗰啲咁嘅場面都係我哋整出嚟嘅，即係我都拉唔少呢啲咁嘅檔口嘅。咁啊，真係要搭住搭住膊頭，因為點解要搭住膊頭？你諗啊，點解要搭住膊頭？因為一個非法賭場裏邊咧，夜晚裏邊咧都二卅人嘅，咁啊，我哋以前即係搏親呢啲即係。賭破呢啲咁嘅賭檔裏邊都係不外乎呢個排狗啊、翻攤啊、百家樂，一定唔會四個六個賭咁，一定係二卅人賭。咁嗰啲係賭仔嚟啫，又唔係大賊係嘛？你踏住佢都冇意思。咁又要點人數，又驚你走鬼咗，佢咪落嚟嘅時候，大家搭住膊頭乖乖地。你乖嘅，我咪係尊重下你。咁你搭住膊頭，你唔乖嘅，咁我咪踏你咯，係嘛？咁所以如果唔想俾人踏，咪乖乖地搭住膊頭咯。所以佢咁聽話， 係 咪？好似小學生咁樣。 係啊，係就玩嗰啲火車嘛。 冇錯冇錯，冇錯。你千祈唔好捐過去喎，搭住火車捐山窿，你唔好捐過去，唔好貪慢。 喂，啲衰嘢走埋咗你嗰度。好啦，今日多謝曬經紀常帶嚟好多有用嘅資料， 多謝 曬， 拜拜， 拜拜。 你真的不会做戏，有黑心观众在笑你，但我却极明白你没兴趣披上画皮，旧真的先叫做美， 说真话，别人也在避忌，没哪个自然像你，敢于悲与喜。如果你没应援，让我一手将宇宙撑起，陪你过最坏的季节，牵手等转机，任世间低估你，但我真的喜欢你，无人给你打气兼摇旗，唯一我在原地，任世间挖苦你，但我欣赏你的一切是完美，不会为随俗做作到死，若世上偶像得一位可以追捧，我只要你。我只爱你。来年当你盛放时，愿这相依可以被记起，曾有过那段苦涩，也怕做甜美，任世间低估你，但我真的喜欢你，无人给你打气兼摇旗，唯一我在原地，任世间挖苦你，但我欣赏你的一切是完美，不会为随俗做作到死，若世上有唱得一位可以追捧，我只要你。潮流选中的越看越无味，能慢慢世间低估你，但我真的喜欢你，无人等你这晚开场你，唯有我心塌地， 12:29， 世间不懂你， 歌名叫做第一个谜， 我甚至有一天， 听的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翻嚟我哋听12:30嘅新闻同埋交通消息，然之后由我哋今日嘅片段人间啦，千祈唔好错过啦。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与内地免检疫通关至今两个几星期，行政会议成员、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林健锋接受本台专访嘅时候认为，如果本港新冠确诊数字降至每日1000、2000。如果本港新冠確診數字降至每日1000、2000宗的水平，疫情持續穩定，當局可以在農曆年假期之後與內地檢視能不能夠全面通關。對於恢復有序通關之後，暫時未見有大量內地旅客來港，林健鋒認為不少內地人新年之前已經定下節目，相信假期之後會陸續來港旅遊。他又認為香港的吸引力和競爭力沒有減退，反而增加，例如在文化方面，增設故宮和 M 加博物館之後，香港已經不是文化沙漠，加上主題公園、綠色旅遊、餐飲等各方面，相信只會吸引更多旅客來港。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建議政府在下個月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之中派發至少10000元電子民生消費券，他希望擴大消費券用途，包括可用於繳交水費、電費、煤氣費等民生開支，協助市民渡過難關。王國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市民現時的情況好像在黑暗隧道的盡頭， 虽然见到曙光，但系正系处于最困难阶段，需要政府伸出援手。佢认为扩大消费券嘅用途比退税更加有用。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去年发生一连串与止咳药水有关的儿童死亡事件，非孤立事件，呼吁194个成员国立即采取一致行动，保护儿童免受污染药物侵害。世卫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去年在冈比亚、印尼和乌兹别克有300几名主要是5岁以下儿童死于急性肾损伤。这些死亡与受污染的药物有关。路透社报道，受污染药物是非处方止咳药水，当中的乙金醇和乙二醇含量都很高。世卫说，这些污染物是用作工业溶剂和防冻剂的有毒化学物质，即使少量摄入亦都可能致命，绝对不应该出现在药物之中。又说菲律宾、东帝汶、塞内加尔和柬埔寨亦都面对潜在的风险，因为受污染的止咳药水有可能在这些国家出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将会访问南韩和日本。北约在公告之中说，斯托尔滕贝格今个月29至30号访问南韩，期间他将会会见南韩外长朴振和南韩国防部长李宗硕。斯托尔滕贝格会在30号转到日本，并在下个月1号结束访问，期间他将会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日本传媒报道，斯托尔滕贝格访日期间，双方将会确认就应对俄乌冲突强化合作。有分析亦都认为，斯托尔滕贝格此行有意强化关于印度太平洋安全保障的合作，预料他和岸田文雄将会谈及台海情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今晚天气寒冷，市区气温下降至12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听朝寒冷，市区气温降至10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朝早仍然相当清凉，周末期间天晴干燥，朝早寒冷。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4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一啲意外，喺九龙区九龙塘大坑东道近达斯路有交通意外噶，上坑嘅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入达斯路，依家一大多车。而喺港岛区，较早前香岛道近深水湾烧烤场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不过一带仍然车多，去赤柱方向龙尾喺黄竹坑道近海洋公园，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就喺香岛小筑。而在新界區，渔南道来回方向近罗屋村受到意外的影响，全线仍然是需要封闭。受影响的新大屿山巴士路线1号、2号、4号以及 3M 号已经停止服务了。而受到大埔林村许愿节活动的影响，直至到今晚9点钟，介乎牌楼和林村乡公所之间的一段林村乡公所路会划作行人专用区，现在林锦公路来回方向近林村乡公所路一段挤塞的。亦都同大啱啱收到新的消息，同大家跟进翻最新的大坑东道交通意外的情况。大坑东道去窝仔街方向近达之路是有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大多车。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只是近管道入口一段多车，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收费广场一段多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八三零，心居。 海清、童瑶、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喺今次嘅创作里边，滕超兰写到思源呢个角色嘅时候，往往都身同感受，因为同样作为知青子女，佢了解自己父亲嗰辈离开上海嘅人，迫切希望落叶归根嘅感觉。 国剧八三零，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农历新年是我们最重要的节日，新一年是兔年，兔仔精灵活泼，就好像香港人一样灵活应变，自强不息。兔仔又象征无限生机，预示香港今年会有个新开始、新希望，经济活动越趋蓬勃。我和我太太祝所有香港市民 身体健康、平安幸福、 笑口常开、万事如意。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的当然是有身体健康，热爱你的生活，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呀！ 高照玉兔献世世世世世， 你听锣鼓响一片啊，声声送旧年、 啊、你看大众多欢畅，个个乐绵绵，知唔知阿姐啊？ 欢呼声， 正啊！ 唔唱啦！ 哎呀，相公 咩啊？ 可以唱唱下，你唔唱咧？ 系、咯，乖仔，今日大年初三，做咩唱得咁开心，突然间停咗唔唱啊？ 爹哋啊， 嗯， 我反复思量，我哋话晒书香世代， 嗯， 而家晏昼窿窿，无端端唱歌，不时生产，唔 productive，好似唔系好合礼教。况且我总系觉得孩儿好不孝，好多嘢做得唔够好啊，爹哋。 唉，阿仔，唔好话我呢个做爹哋嘅成日饿你啦。今日赤口，我只讲一句说话啫。你哋成亲咁多年，蛋都冇一隻生，不孝有三、啊。 爹哋啊，你话讲一句，头先讲咗三句半啊。 花大人咯，相公，你唔可以咁样对老爷讲嘢噶。 爹哋啊，其实孩儿都好想。 可惜相公就系晚晚挂住读书咯。 系啊，其实我心都好乱、 哦， 我未 plan 好啊，我又想做举人为薛家争光。但系我又想为薛家继后香灯，等阿爹可以龙孙为郎。 好啊，好啊，爹哋恨抱孙恨咗好耐。嗱，明年系龙年，我好想今年你就怀咗 B B， 出年我想凑龙孙啊！你讲中我心思啦， 爹哋唔使讲，我应承你，我举一举。 By the way，出年是龙年咩？啊，是但啦。好，相公啊，一举成名天下知，系咪呢？ 系就好啊，只不系 爹哋唔好讲啲唔好意头嘅嘢。今日初三，听日初四，后日初五，再后初六，再去初七，时间都无多，系啦，初下初下啲时间就过。我要为生儿育女嘅事计划 plan 下。我翻房先， 咁就好咯。早头家嫂留步， 老爷仲有啲咩吩咐啊？ 家嫂，你上宫咧太纯品， 佢 系啊，好多做人处世嘅嘢 都唔到。我已经一把年纪啦，真系好想抱孙。你要帮忙操心啊，新抱。 老爷， 系 我都系好多嘢都唔识嘅。 吓、啊，你唔识？ 系啊，咁点算呢？ 过嚟，家嫂，呢度有啲好嘢。 我 嗱，你静鸡鸡倒落你相公嗰杯茶度、 哦， 然后自然水到渠成。 真系嘅，咩嚟噶？ 呢、這个就系名震江湖嘅风骚快活散。你哋成事之后咧，记得第一时间报个喜讯俾我。哦、老爷重重有赏。 系嘅，老爷，相公，我今晚一定要同你唱齐欢唱同庆贺。 唉，点算呢？ 哎呀，相公，啊、何事咁心烦啊？ 家人爹哋恨抱孙，我都唔知点啦。 相公，哎、你唔使担心 嘅。点解呢？ 饮过呢杯风骚快活散，你就会一举成名。啊、我哋龙年就会生个龙 B 噶啦。 一饮呢啲散就散噶啦， 吓、啊、唔会。 咁啊，梁子嚟，我哋咕咕饮啦。 好 ，cheers。 咕咕，哎，梁子， 哎，咩事？咩事啫，相 公？唔得啦！起身！我突然间谂起，我哋要去拜年。 拜年 啊！ 天都黑晒咯，依家咩时辰啊？仲去拜年？ 你饮完之后变咗第二个人咁样讲嘢。嗱，其实我想同你去间叫怡红老人院打 kitchen 啊，我又唔想俾爹哋知道。头先我夜观星象，合指一算，得知今晚属于良辰。吉日啊！ 良辰吉日， 吉啊、 好一个良辰吉日啊！去怡红老人院， 啊、今日系吉日，呢、這个就梗系要去怡红院啦、啊！吉日、啊，吉时、 啊啊，吉日吉时， yeah. 如意吉祥，仲等咩啊？怡红老人院 ，I'm coming， 出发。 李丁罗故乡一片声声送旧年。 喂，呢位系咪小姨哥哥啊？ 系啊。 借问你间怡红老人院仲有冇房租啊？ 先生你好，请问你贵姓？ 小姨哥，麻烦你答咗我有冇房租。 系啦 ，urgent 啊，赶住入去啊。 Sorry， 公子两位唔好意思，由于怡红老人院咧系一间好有规模嘅连锁式经营嘅休憩消闲式。提供一条龙服务的星级奢华国际级酒店，按我们集团的规定呢，一定要行人基本的 information 才可以提供查询。 讲 到 两两两嚟， 系都唔知佢讲咩， 大把声好似老爷喎。 系啦，喂，咁啦，我姓薛， 薛边个薛啊？ 姓薛个薛咯。 啊，谂，我知，系咪早薛个薛？ 唔系，系家燕姐嗰个薛啊，我系薛太。 系啊。咪即系早识个先咯，太太呢啲中文水平咁一般噶，我真系替你难过。你边一间书仔毕业噶？ 唉，都话唔系啦。 唉，早识先生， 我早已经告你，你唔好再叫我先生咁样啦吓。 唔好意思，我唔识写你嗰个字啊，可唔可以写俾我睇？ 咁麻烦噶，我哋唔租啦，我哋走啦。 冇，对唔住，两位求下你哋帮下手啦。我哋前台嘅同事咧都要跑数噶，租啦，最多我私人俾翻啲着数你哋、 哦， 送多啲嘢俾你哋。 讲嗰就系噶啦，阿梁子啊，我私班班书友话呢度有啲主题情侣套房，好浪漫，瞓完一晚咧，好快有 B B 噶啦。我哋一于租啦，好唔好啊？ 哎呀，真系噶、 哎， 我都好想由初三玩到初七啊！ 哇，咁耐 啦，唔好意思，两位情侣主题套房租晒。 啊、你花个时间冇房，你做得出声啊嘛？ 唔系住，我哋今晚有特别提供初三赤口相嗌唔好口相见最就手嘅时辰闺房，正合公子同夫人噶啦。 乜嘢初三赤口相嗌唔好口相见就最就手嘅时辰闺房咩意思？ 咩嚟噶？ 咪俾啲姓薛嘅客用咯。嗱、啊，你谂下，你两公婆成晚流流长，唔通你真系喺个房嗰度嗌交嗌成晚咩？不如早啲瞓。是不是啊，薛先生？我睇你个样子，时辰房最啱你哋。 你咩意思啊？我唔系中意时辰房，我中意瞓一晚嘅。 系啊， 得唔得？过夜嘅。 我上铺好中意睇波 噶， 系啊，睇波 俾我哋今晚个睇英超直落西甲睇成晚噶。 切，斋睇波有乜好玩啊？嗱，见你大家咁好倾，最多我俾个八折你，收你380，再送两只奔尼兔俾你哋庆祝兔年。 唔要啊，唔要啊！哎，我最憎兔仔啦。 哎呀，唔好啦，或者有用咧，少二哥啊，你话有嗰啲奔尼兔仔送嘅话，有冇得拣嗰啲样噶？ 薛太，嗱，我哋儿童老人院咧，相见最就手嘅时辰套房，为咗庆祝兔年来临，特别推出咗回味无穷情意场，保证你哋年年月月回味无穷。 好啊好啊，我娘子叫蜜蜜，我哋今晚一定甜甜蜜蜜。 且慢，你太太小明蜜蜜 系啊， 时尚 系， 你唔好俾我估中，你叫实实啊。 系啊，我姓薛，我个名就叫实实，薛实实，咁又点呢？ 今晚你个实系边个实？ 系实的的个实。你望你个肚腩，就系我嗰个实啦。 系两位，薛生薛太，你实在太好运啦！我哋儿童老人院为咗庆祝兔年，就特别搞咗个 promo， 凡系密密实实嘅夫妇光临，你可以得到我哋酒店送出限量版密实型劳工手套一对，等你哋可以喺我哋儿童老人院享受一个真真正正开开心心嘅新春狂欢夜。 真噶，正啊！我好开心啊！我 问多你个问题，先生。 好， 有冇丰收银行信用卡？ 系有冇咩话？ 丰收银行信用卡， 我系有嘅， 系咪黑色？ 啊，唔系黑、啊，白色咁点算啊？ 哎呀，唔紧要，有冇墨啊？你拎只嚟写字，然后我唔小心倒落张卡都咪得。 咁咪黑卡咯，系咪？ 系啊， 咁都得。 我哋咁好倾，点会唔得啫？小二哥啊，你跌咗个红包落地、啊， 好大个红包 吓！ 系你 跌嘅咩？ 系啊，我睇住你跌落去啊！ 其实大家有冇记今日又系初三，乜都得我话嘅。 嗯，梗系啦。嗱，小姨，我呢张丰收银行信用卡，嗱，仲要系啱啱验黑咗个黑卡，有咩着数先？ 一睇你就知系成功人士啦。嗱，我哋同丰收银行又有 join promotion， 凡系用佢张黑卡签单，我哋儿童老人院送你延迟退房。 正、啊，可以迟几耐啫？ 延迟一刻钟退房。 吓、啊，搞咁耐先至话会延迟退房。 梁子，你有所不知啦，所谓春宵一刻值千金，呢一刻钟啊，分分钟就喺个 B B 四公子，好嘢，释放。 啊，梁子是男啦，吉时就吉时啦。喂，小二哥，嗰、那个咩商嗌唔好口，咩租房有廿几分钟，加一刻钟延迟套房，都足够我哋欢聚一刻。唔该，即刻 book 啦。 先生，咪住，你冇搞错，延迟退房嘅意思咧，系我哋酒店延迟一刻钟。先帮你哋搞退房手续， 唔系啩？ 唔关你啲事嘅。 哎呀，讲嚟讲去，我好多人笑成啦，咩客栈嚟噶？咁样呃人嘅，上公我走吧。 太过分啦，太卑鄙啦！唉，终于到咗我底线，我哋唔租我走。 系啊，走，我哋 冇问题。不过我话你知啊，我而家咧剩翻两间时钟房，一间系开心呵呵板间时钟房，另一间系今年最抢手啱啱推出嘅点点发财子孙兴旺开心房。Sorry， 先生，开心板间房又俾人 book 咗啦。 净系你哋有房租咩？隔篱嘅客仔够有啦，听讲人哋有迎宾果篮送添啊！ 系啊，我哋使后你呢一啲咁样嘅烂鬼发霉房咩？我哋走，我一于过隔篱， 租佢 租佢嗰间嘅就系咩咩咩快活房。 OK， 咁你哋咪去咯。嗱，旧年有一个民调，初二、初三、初四去隔篱太大洋资金 大啊！ 大洋资金路客栈嘅情侣咧，三成分手，五成嗌交，六成半，半年之后咧或者互残，然后上衙门。真系啊， 唔系啩？ 系啊， 得，咁唔好再讲啦，我就要太阳大洋资金楼房啦。 先生，你玩咩？我哋呢度冇大洋资金楼房啊，要去隔篱啦，唔租俾你啊。 阿 Sir， 你等阵，相公啊，我知佢呢一度嗰间添丁发财房好掂噶。 系咩？ 我有个姊妹啊，成咗亲廿年， 廿年 一直都冇 baby， 咁啊，旧年咧喺盂兰节， 盂兰节嚟度假，生个鬼仔咯， 就系咯。佢老公系鬼佬， 哇！遇难之嚟度假，哎，好啦好啦，咁 即刻有咗啦， 咁好意头就要呢间房啦，是但啦。 啊，唔好意思，其实系我相公嘅紧张得滞，佢搞错咗嘅啫。啊，我哋想租呢一间时租房嘅，再带个红包先好嘛？嗱，你试试啊。 嗱，你哋再翻兜咋？鬼食啊！ 鬼醒又由头问过， 系啊， 志哥，你头先咪问咗， 咪 咯。 喂，唔好意思，嗱，刚才你哋话唔租我呢间咁嘅烂鬼发霉房嘅嗰一刻。我哋集团嘅 AI 人工智能系统咧，即刻将你哋啲资料全部 delete。 啊，对唔住，对唔住，我口多，我唔该你，我哋急住要房 噶。唔好意思啊，我哋呢啲咁嘅烂鬼发霉房咧，好讲系统，好讲制度，一定要由头登记先生，请你对住个镜头讲一声，你贵姓？ 边处有镜头啊？ 有， 啊、你个镜头装喺边处啊？ 你唔好理， 系、哎、我姓薛啦 ，my name is 薛，快啲讲啊！ 嗱，而家咧剩翻一间避得过就避嘅主题房， 避得过就避， 三千八， 我唔想避、啊，我想生、啊， 冇办法， 名都已经系啦， 系啊， 头先你讲嗰啲咧，仲有好多房噶， 俾、哦、人 book 晒啦， 搞错啊！梁子 B B 算啦，依家我哋玩尽佢。小E哥有咩优惠先？ 嗱，冇啦，你哋要啊快啊，四个客排紧队啊，唔要我即刻俾佢哋。 啊，要，系、哎、黑卡签卡签卡。 多谢。 相公 B B 咪住。 哎呀，算啦，嗱 book 咗好耐啦，嗱一阵间我哋可以你听锣鼓响一片，我哋识一识送交年。 唔系啊，相公，不如我哋走吧啦。 点解啊？点解？ 吓？唯有唔租啦。 唔系啩？咁唯有唔租啦， 过咗数搞掂，俾我只卡你先。 唔系喎，阿小 E 哥，我而家想 cancel 间房喎。 阿叔，你哋玩啊？定你哋根本唔系两公婆啊？你哋系出嚟偷情嘅，你哋简直有伤风化。 谂多咗啦，我系有苦衷嘅。 苦衷咩苦衷啊？讲你听下。 我娘子头先话我听，佢有个亲戚啱啱嚟咗同佢拜年啊！ 今夜嚟拜年， 佢仲、啊、要话人日之后先走啊！ 哇，边个咁唔通气啊？ 我姑妈啦，得唔得啊？ 姑妈同姨妈一齐嚟啊！ 放心放心，我哋怡红老人院有三人房，你姑妈可以瞓侧边。 我姑妈都嚟埋嘅，有冇四人房啊？ 有啊，嗱， 长都嚟啊！ 总之我唔理你姑姐、姑丈、阿叔、阿婶，我哋老幼咸宜最啱合。家欢聚， 总之就一团和气，喜气洋洋， 笑口常开，如意吉祥， 丰收快活人，同人鞠躬， 恭喜恭喜，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丰收快活人，同你讲声新年快乐，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中聚满百般好，唱串百般美。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同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 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 秋雨伴你天空万里飞。 让夏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 一生中，愿你每一天， 时时笑开眉。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 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 秋雨伴你天空万里飞。 让夏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随你冲天志。高喜 一生中，愿你每一天 时时笑开眉。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我系丰收发运嘅梁继章，我祝大家来年咧家肥屋润。 我系丰收发运嘅瑞瑞，我祝大家家和万事兴。 我系丰收发运人嘅马小强，我祝大家家年威老道。 咩啊？咩家年威老道啊？讲乜嘢啊？ 一家年年都咁威，老人家持家有道。咩？ 家迎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透。 好啦，时间差唔多去到呢个一点钟，我已经交俾 Made in Hong Kong 李柱光啦。 好开心啊！ 好开心 啊！ 系啊，真系好开心，真系要多谢各方好友。 系啊，真系感激感激。 令到我哋真系。 如果听日我哋嘅节目咧，听日咧我哋就会有呢一个家居名一样上嚟同我哋一齐做节目。 哇！又亲自上嚟， 仲有取上。 哇！大驾光临啊！ 仲有 客 家婆。 哇！仲劲啊！喂，如果我知道咧，呢度越嚟越多客家帮喎。 系啊，真系越嚟越多。今日我哋都揾到一个。 系 啊，又再揾到一个。仲有，听日我哋仲有一位嘅女嘉宾，我哋会打电话同佢拜年。 好啊。 系边个？听日自有分晓。 好， 冇错。 听朝10点再见大家。 拜拜。 拜拜。